至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气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10点，跌110点，成交额145亿。上证综合指数2,985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9,215点，跌23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51.2，跌个六。小米集团10.02元，升两仙。中国平安94.35元，升3毫。盈富基金29.1元，跌1毫。美团点评68.65元，升0.5元。招商银行39.4元，冇起跌。建设银行6.67元，跌1仙。中国铁塔2.05元，跌3仙。日经平均指数报11,259点，跌78点。港金现价报13,19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422.44美元，卖出1,422.72美元。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14，英镑9.9，瑞士法郎8.011，澳元5.472，加元5.966，新西兰元5.231。欧元8.8828，每百日元对港元7.2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013。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啦，嘉慧首先同你讲新界区。较早前的屯门公路出返九龙的反车意外已经是清理好了，近住深井的部分行车线已经是解封，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就去到智乐花园。而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都是挤塞，龙尾就去到龙门居。青山公路去返九龙，近住深井一段都是挤塞，龙尾就去到大榄。在后少少近住三圣村一段都是挤塞，龙尾就去到华都花园。元朗公路返上水，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公路近住屯门角。另外在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去返旺角，近住观塘码头快线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是清理好，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就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就去到高埗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都是车多，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的驾驶者。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二台 Weekend 有快乐。 看你知哇，画得诗哇，明日花。 大家好，我是 Samson 酱。 大家好，我是 Jolin 哦。 你好，我是 Jolin。 喂，你哋唔好男声扮女声、哦，明明呢啲嘉宾都未上嚟。 嘿，幻想下啫。 想知道嚟紧我哋会请到咩女神上嚟做嘉宾， 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波城 阿一，我是你的后援会。 等我考下你的退休常识先。 好啊。 退休之后想自制长粮可以点做呢？ 参加安老按揭计划，个个月有钱收，仲可以成世住翻喺自己层楼。 醒目，除咗安老按揭，仲有咩方法呢？ 发梦咯。 错，系咪终身年金一样做到自制长粮，成世个个月有钱收，咁就可以安心退休啦。安老按揭或年金，自制长粮自安心。查询热线25360136。 香港电台第二台、保安局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合办，同行抗毒，无毒特工队。 金像影后为英雄有咩寄语俾面对逆境嘅年轻人？ 其实面对逆境咧，最紧要就系坚强啦，同埋唔好俾逆境打败你嘅，培养自己嘅斗志先啦。咁就好多问题其实会迎刃而解。 想重温当日精彩的内容，就要留意今个星期五下午五点到七点 Give me five。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了，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呢？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不是黑豹黄队喎，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早晨， 早晨， 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 赞我，赞我，赞我，赞我， 赞你翻到嚟， 我系有担心嘅今朝，我唔否认， 系啊， 因为我早起身，因为七点几咧嗰阵时咧已经系睇到就系个新 闻，快起身神运啊， 系啊，好似你咁咩，要准备噶嘛， 我早过你啊， 系你冇得冇瞓到，冇得点瞓啊，仲想讲咧，因为今朝咧我哋都见到啦，喺屯门公路嗰边啊，个交通状况咧即系相对嚟讲比较混乱，咁啊豪姐你翻工咧就要经过边， 我几惊啊，我一朝早起身就见到张相咧，但你知我有眼盲啦，我求其见到张相咧。有嗰条公路，有嗰个路牌，我就已经觉得就 系 我楼下去到正晒嗰度啦，咁好行晒啫，几惊啊真系！ 我不停听到阿 Didi 讲咧，阿龙尾而家去到边度边度都掹到你嗰边噶。 系啦，咁我开头咧，我早起身啊嘛，因为咧要凑个仔落去咧，我仲谂住嗱，你听你个交通意外喺你屋企附近出现咧，其实最好嘅做法系咩咧？就敌不动我不动。 即系咩啊？ 即系等佢消散咗。 梗系唔系啦， 系噶，有几次 早啲落楼啦。 唔系噶，我有几次我都听到噶。 你仲觉得自己啱，唔系话仲敌不到我不懂。 我有几次听到咧。 你知唔知有几时散啊？ 佢话有咩反车意外咧？嗱，你千祈唔好嗰阵时落去。过咗半个钟咧，佢就话而家咧终于嗰个意外现场解封啦，龙尾消散。你先去咧。就行揾医生医病尾咁就冇事啦。 咁你要睇下咩车先咧？而家讲紧一个水缸车翻侧啊，系成个大车嚟噶嘛？ 即系、 就 是、阿祖跌低咗就小事，而家成个阿田瞓低， 系佢烂咗三条行车线噶嘛？ 系咯，咁嗰个程度都唔同噶嘛？系有时真系敌不同我不懂嘅。 系咪先？即系最稳阵嘅，反而系 都睇过唔少呢啲新闻嘅时候咧。哎，跟住咧翻嚟，你反而迟出门口咧，可能就通晒嘅。 系噶， 我唔会咁选择噶，永远都。因为我唔会俾自己有迟到嘅可能性咯， 但你可能你会身陷险境 喎。但唔代表咧，但唔代表我会好紧张啊，好慌张咁啊，点算啊，点算啊？你只不过谂啊，呢一条路线咧可能会有问题，跟住你仲要谂埋咧，你可以行咩路线之余，因为呢条路线嘅塞车可能会导致其他你平时嘅 Plan B、Plan C 都有影响噶嘛。咁你就要谂下边一个会影响最少。 系啊，呢个阿祖成日每次翻工咧，譬如有啲咩叫塞少少嘅时候，你就要去准备第二条路线啊。 系啊，我宁愿我就落楼。 我得三条。 条路线，第三条路线咧系 互相互补噶嘛。 你嗰边系尴尬少少嘅。 A 一塞咧，基本上所有咧人就会走去 B 同 C 啦。咁所以咧，如果你谂住懒醒咧，好嘢 A 塞，我走去 B 先，恭喜发财，你就 系 塞埋落嗰度。 唔系啊，同埋有啲咧系行惯 A 嘅咧，但系唔行惯 B 同 C 嘅时候咧，可能分分钟就傻傻，哎呀边度啊？咁跟住咧就 咩都好啦， 就停低嘅时候咧，有啲咩嗨翻碰撞咧，又到又塞噶啦。 所以我今日其实咧，你见我神吉咁早咧，九点钟我就 send 咗两张个信息俾两位睇咧，其实都系立此传召咧，有少少交代留言嘅感觉咧，就系、是、喂我尽咗力噶啦， 做咗个证啊， 我九点钟已经出咗门口噶啦，如果佢都塞我都冇办法嘅，好彩咋。 咁好啦， 原来啱啱 都系咁噶嘛， 唔系咯，啱啱系前后脚嚟嘅，即系我嗰个见到个意外个现场咧，就喺屯门公路后段少少嘅，系啦，我嗰度咧都系塞嘅，但系咧冇咁应棍。如果唔系咧，我一路翻嚟咧，我明明哦，我都过咗个塞车段啦，咁我就已经翻到嚟啦。但我仲听到咧交通消息咧，不停讲话咧，好严重啦，好挤塞啦。嗱，而家冇咗噶啦，因为而家头先我哋听到最新嘅消息就话清理咗， 系。 咁但系我都惊啊，即系再望真啲。哦，后段嚟嘅，如果唔系点解释俾人听好咧？真系， 但你惊我又担心，即系我又明白嘅，因为你即系迟到有个底之余咧，你琴晚冇乜点瞓，精神状态差啲，要谂个 plan B 都难咗啦，系嘛？又发生咩事啊？你 知唔知真系啊？妈妈，妈妈田， 做咩啊？ 我又要即系向你紧急，系啊，妈田，妈田，即系要向，仲要你系作为一个孩子妈医生咧，所以你 Doctor 妈田。系啦，你可以帮到我哋手。 Doctor 妈咪啊，佢 系啊，真系系咯。喂，因为点解咧？我琴日咧几乎冇瞓过咧。我细路咧细嗰个，佢每隔廿分钟就好似赵学而咁样， 每隔两秒， 每隔两秒我都喊醒你。 哎呀， 系啦，佢就每隔廿分钟就喊醒我一次。哇，跟住我琴日咧， 但细 B 好少噶， 系好少可啊嘛。你知唔知我琴日咧弹嚟弹去嗰个位咧，直情系。左脚踏上自己张床度都未可以塞入被斗度，右脚又听到佢嘅呼喊声咧，谁轻轻叫唤我，我又走埋落去， 轻 哇 轻小声， 系啦，漫长路，我去到最后啊，我所有耐性已经忍无可忍啦， 每段路， 我又上到张床度啊。点啊？喊完未啊？佢再大声啲啫，俾人闹完之后，我就话冇嘢讲下，小姐咁样。 即系爸爸都有情绪嘅，我都觉得 好合理。爆真系。但系最紧要，我想请教你咩咧？ 咩啊？你讲紧佢之前玩得好开心啊嘛？ 但呢几日冇噶啦嘛，佢呢几日喺屋企好好安静噶啦。咁咧，我今朝起身咧，忍唔住就问工人姐姐，因为佢而家见嘅时间多过我噶嘛。 系系。 我喂，工人姐姐，你有冇发觉佢呢日系咁喊啊？好想唔想工人姐姐讲咩？佢话 Sir。 见到你就喊咯咁啊！ 佢哋有阵时会睇到啲我哋睇唔到嘅嘢。我想你又讲呢啲嘢。 系啊，佢又从床头婆婆玩猜包剪揼啊，系咪啊？ 佢哋菲律宾唔讲呢啲噶嘛？ 你之前讲过 呢个，我之前嗰个培宇讲噶嘛，系啊。 周小 B 都 佢又嚟讲呢啲喎。我话 Sir， 你要带佢个 church 嗰度睇下。我话又嚟呢啲， 开咗天眼啊！ 佢话佢有阵时会睇到啲你哋睇唔到嘅。我话我唔要听呢啲啊！我觉得佢鼻塞就佢话 Sir 我。我知道啊，但系有阵时佢真系会睇到啲佢有嘅， 但系佢姐姐有冇话佢即系日头朝头早系即系正常冇 嘢 嘅， 唔瞓觉咯。 哦，咁结论咯，佢唔系睇到嗰啲嘢，你唔想要呢个答案啊嘛。 系啦， 佢 又嚟讲 见到你咯，好明显啊，见到你阿爸阿妈咪。 即系我想问下你嗰啲姐姐有冇同你讲呢啲？ 我冇啊，我啲细路一觉瞓到大天光， 有佢妈妈优良嘅遗传啊。 我真系未试过咁样滋扰。 我都得噶嘛，但我唔明咗我细路唔得噶。 食啲咩保婴丹嗰啲得唔得噶？ 系啊，同埋点解啲姐姐咁中意讲呢个方向嗰啲传说嘅真系？ 哦，咁我谂佢哋都因为呢个世界， 其实 因为 姐姐见到啊，佢又唔想直接同你讲。阿 Sir， 我见到佢好多人， 你知唔知佢仲要咧方我唔死喎？喺我食紧早餐咧，再下一城，我已经话我唔想向呢个方向讨论啦。佢话 Sir 唔系啊， 你坐住咗啲嘢啊，你做咩坐喺人哋上面啊？ 我试过， 佢真系 啲嘢移动过， 唔系啊。佢话 Sir， 我试过啊。佢话我夜晚瞓觉嘅时候咧， 有人摸 我望到好光咁样，跟住话你唔闩灯梗系光啦。唔系啊 Sir， 我闩咗灯啦，好光啊咁样。跟住我喺度食住个早餐，我一路仲要不停同佢话，得啦，我唔想讨论呢个方向咧，你唔好再逼我向呢个方向谂。佢话唔系噶 Sir， 真系啊，我以前屋企个细路咧。佢都系咁样瞓唔着咧，佢又望到嘢。我话得啦，中你喎，真系 几年激喺咗到呢位置。 点算好咧？ 唔系我认真嘅，因为你之前你 我意思系点对付个姐姐？ 哦， 佢不停喺度同我灌输、 哦，叫佢祈祷啊！佢嘅去咩噶嘛？教徒嚟噶嘛？ 佢祈祷咪叫埋我一齐咯。 哦，咁好啦， 带我带个细路去 church 啊！ 其实咪简单啲，你话个小朋友咧，琴日有鼻塞噶嘛？ 系啊， 其实 鼻塞 不过条气唔系好畅通啊，呼吸咁样。 系啦，佢就死都唔信我。 系啊，咁咪得咯？咁你但因为你又信啊嘛，你对住佢。 我问佢啫嘛，谂住。 我谂过会得到呢个答案嘅。 系啊，我真系好。 你同佢讲，你话姐姐，你系教徒嚟噶嘛？点解要信呢啲嘢噶？咁样啊，系咪啊？ 系咪冇矛冇冲突噶？对佢哋嚟 讲。其实唔系嘅，因为佢哋知道有呢啲嘢噶嘛。 系咯，冇冲突噶嘛，即系佢观念嚟讲。 系，所以佢未俾个有俾个解决嘅方法嚟噶。 我谂住佢如果 系啊，我叫你。 如果佢再叫去 church 咧，我就谂住回佢一招噶啦。哈巴王大仙， 大仙好 OK 噶， 系咯，王大仙 station 都好啊，系咪先？ 咁你咪去咯。佢话各有各做都得噶嘛。 系啊，好惨啊，真系无端端搞到。 但我认真，我真系冇咁嘅经历。 诶， 即系如果譬如啲小朋友唔舒服啊，咁啊喊足一晚嗰啲都冇啊。 哦，系咁啊，当然诶唔舒服，因为佢啲药可能劲一剂咧，佢饮完药就瞓觉。 佢真系好幸运。 唔系你问阿田失眠呢个经验。打俾阿华好啲，阿华你失眠嗰方面嘅主力，哎、你豪仔你终于揾到 啦。可能有分钟，我又冇喺度，我唔知道。 其实啲仔女系有喊嘅，不过阿华主力 咗， 唔系啲仔女咧斋遗传咗阿田呢方面嘅恩赐，系啦、 啊。 阿华就好想咧话，又话诶两公婆耐咗咧会似。即系会越嚟越似噶嘛？点解佢似唔到老婆咧？一觉瞓天光嗰种特性啊，真系。 你 阿华都好想 嘅。试下，如果阿 B 一喊咧，抱离开佢嗰张床，去你嗰张床度瞓，都不过你张床好多人啊，真系即刻变得。 你又讲嗰啲嘢？ 唔系啊， 你又讲嗰啲嘢。佢做咩讲嗰啲嘢？ 你老婆，你大仔又会跟你哋瞓噶嘛？咁细仔都今日去嘅话，一张床四个人瞓噶啦。 会唔会咁样？ 跟住姐姐又好惊，见到啲嘢好 影你张相。当系嗰啲床头婆婆贴喺度，好好瞓噶嘛佢。 阿田唔系嘅，阿田贴佢张相喺床就有另外其他嘅作用嘅。 冇理由我个仔睇完生仔噶。 你之前话，你之前 话会射飞 镖啊？你之前话摆一本通胜喺度噶， 冇用啦。 咩冇用啊？ 过期啦本通胜， 通胜会过期嘅咩？ 几年前噶咯， 咁你买本新噶咯。 不如成日买本黄页唔知得唔得啦？ 点解咧？唔使惊咩揼心口 啊？都系呢啲嘢嚟嘅真系。 再度回头，有凝望这。 佢哋系亲爱的真啊吓。D J 嘅别说话，依家落嚟我哋要探讨嘅题目系叫做反送中机 咩啊？ 反送中机。同埋反送圍橋 有啲夾硬咯，真係 係咩好夾硬咩？ 係啊， 真係佢哋好夾硬， 字又唔啱。 而家真係佢哋好夾硬，啱啊！你個評語啱曬，音又唔啱，字又唔啱，條命又唔啱，性格又唔啱，結婚兩年咁啊，玩完啦！ 哎呀，咁啊呢個咁我哋都講少少啦，即係但係見到佢有好多新聞即刻走咗出嚟啦，即係話究竟係咪有第三者咧？又話係咪因為有嗱？我見到有一個 version 咧，就係話咧宋仲基個爸爸係唔中意 宋仲巴 宋慧喬，亦都有話宋慧喬咧就話唔想生 B。跟住咧，即系总之有好多其实你真系唔会知嘅角度，佢哋都好似咩都知道晒咁样。 嗱，首先咧就系呢个世界有呢个叫做模仿犯啊，成日都话有 copycat 啊嘛， 系 好明显，琴日就出现咗啦。 嗯，系啦， 因为大陆即刻嚟一个相似 level， 虽然未能够同佢哋完全匹敌嘅， 系因为佢哋冇结婚嘅， 系啦，咁同埋即系男方啊争少少啦，系啊，范冰冰同埋 李晨好红噶喺内地，你唔熟咋？ 我梗系熟啊，我睇佢做嗰啲戏噶，但系佢未去到范冰冰嘅 level 咁解啫嘛。佢哋又一开头拍拖已经俾人哋话女尊男卑噶啦， 但系其实系阴公噶。范冰冰去到咁高嘅话咧，揾到李晨，即系佢个位置去到咁高，揾到李晨都算好匹配噶啦。 我知，但系佢头先所话佢仲争少少，系宋仲基同宋慧乔，直情你觉得系男神女神咧？李晨系阴公嘅，成日都系俾人哋睇低一格嘅，喺内地嗰度，但系都唔紧要，重点系无端端都话玩完， 系啊，因为本身咧，琴晚咧就阿范冰冰嘅就系首先咧喺呢个微博里面咧就post 咗一个留言嘅，因为佢哋当年咧佢哋一齐即系宣布我们在一起啦咁样，就摆咗佢哋两个人嘅合照加我们呢两个字， 系 咁跟住咧，所以到佢哋即系要宣布分手嘅时候咧，佢哋嗰个留言咧都系同我们呢两个字咧系有关系嘅， 好靓个演绎得 真系好靓啊！佢咁讲，我真系好想读晒。 我哋交俾心情组同我哋演绎一下， 唔系好长嘅就可以读晒嘅， 好啊！ 人嘅一生可能会经历各种嘅告别，喺我哋嘅相遇之中，收获嘅爱同埋温暖，都化成咗永恒嘅力量。感谢一路好来你所给予嘅支持同埋爱，谢谢未来还会有嘅关心同埋爱护。我们不再是我们， 这个重点， 我们依然是我们。 啦啦啦啦啦啦啦。 我知啦， 系啦，好想谂呢个系咩？边个节目啊？呢个 徐小凤咯，大江南北。 喂，人哋分手啊，唔好笑啦，好惨啊！人哋 唔系可以点啫？我哋唯有祝福佢哋，我们即系都永远是我们。 真系好犀利啊！呢十几只字，我们不再是我们，我们依然是我们。 咁即系话佢哋可以即系一个叫和平分手，咁但系可以再做翻朋友咯。 系啊， 其实都系一。即我觉得吓，佢哋咁样做好过嗰啲搲烂块面啊， 咁梗系好好多啦。 其实可能搲烂咗，佢冇话俾你知我哋搲烂咗啦。 咁样 系啊，冚咗粉啊嘛，系咯。 其实咁都好，即系起码大家哦，知道我哋冇事冇事嘅，唔使安慰大家嘅，唔使又周围又搲啲咁嘅嘢，好似宋慧乔咁样相送咁样，系咪先？ 唔系，佢哋都冇搲烂块面嘅，只不过系人哋搵 错 系啦。 不过都唔系，你谂下咧，如果中韩两对叫做恋人分开嘅声明咧。你有冇发觉咧？即系韩国嗰边咧直白好多嘅， 系， 譬如阿宋慧乔直接话我同佢个性不合咁样， 系啊，性格不合， 系啦。咁但系咧，如果你睇中方呢个代表团咧，其实严格嚟讲，佢冇讲过咩俾你听嘅， 系， 佢就不停同你喺度讲话，我们嘅相遇啊，感情嘅嘢，即系如果你好八卦话，喂，咁究竟经历衰咩咧？唔讲，我梗系唔会话俾你听啦。 通常其实而家大部分都唔讲噶啦，荷里活嗰啲咧就永远咧都会唔系话性格不合嘅，就会话咧佢哋有啲相处唔到嘅解决唔到嘅问题啦，即系类似都系咁，唔会话俾你知真正嘅原因系乜嘢咯。 好啦，咁你话咧呢一啲恋人们嘅明星啊，佢哋呢分开咧，除咗即系对于我哋一众嘅单身人士嗰啲 fans 咧，就会幻想觉得自己有机会啦吓。咁 仲有范冰冰会揾你啊？ 唔系你依然觉得你自己单身系咪啊？ 系啊，唔系我中意全智贤嗰个多啲。 但我真系会咁谂噶，即系阿范冰冰同阿李晨咧，即系旧年发生咁多事都过到嘅话咧，以为会好开心啦咁样。因为咧阿李晨咧后屘你又转载到阿范冰冰嘅微博嘅，咁佢都有讲几句嘅，但佢就讲多少少嘅轻轻，佢就话从朋友到爱人，再做回朋友，情感嘅形式会变，但我哋之间最纯粹嘅感受系唔会变嘅。最后尾都系用翻我们不再是我们，我们依然是我们。我哋可以录个 trailer 呢个， 即系你谂住系讲话 我们。 不是咩啊？ 不再是我们都不知道。 唔系你可以储翻，睇下几时用嘅。例如你放假嘅时候就可以用噶啦，咁样。 但我哋依然系我哋咁。 系啦系啦， 翻嚟又 系啦。你话系啦，你话风骚不再是我们三个，因为我放假嗰啲括号咁样系啦。但我们依然是我们，因为我哋会翻嚟嘅咁样。但我话咧，有啲咩花边新闻咧，系啱呢啲情侣之间咧，你估唔到，同姨妈家私可以楞到关系。 唔系啩？ 系啊。嗱，估唔到咧，相送佢主要讲相送嘅，个相送 催促相送饭， 相送个 送。 相送离婚同姨妈家私有啲咩关系呢？ 吓， 系啦，姨妈家私最近咧，佢哋推出咗一张咧开放式嘅自行设计嘅 sofa， 就俾啲网民咧将佢连结成为相送离婚咧，就话我而家要设计一张咧离婚 sofa， sofa 个组合咧， 开又可以组合， 佢个 sofa 个组合，佢系一个单人座位咧，你中意 不合？ 唔系个组合咧就系咧。头同尾咧相差咧五米咁长嘅， 哦，即系好长嘅梳化。 佢就话呢一张系结婚后但系互相不喜欢对方嘅梳化。你谂下长到咁样咧， 好惨啊！咁边个想买啊？ 唔系即系啲人就 互相唔爱对方。 啲人就话咯，佢话好适合咧，爱嚟俾一啲准备冷战嘅夫妇咧自行设计呢一张这么近那么远的梳化。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楼价指数连升五个月，并且创新高。差饷物业估价署嘅资料显示，五月私人住宅楼价指数按月升1.4%，突破去年七月高位，但升幅比四月时候放缓近2%。头五个月楼价指数升咗10.4%。上個月租金指數升0.36%，連升三個月，頭五個月升0.83%。一架水缸車朝早喺屯門公路深井位置翻側，司機一度被困送院治理。事發喺朝早6:30，從網上嘅行車片段見到出事嘅水缸車沿屯門公路往九龍方向行駛，駛至深井附近時候，從中線切入左線。行驶一段路之后，水缸车突然左右摇摆，先翻侧撞向右边栏杆，再滑向左边栏杆。水缸车司机一度被困，送往马加迪医院治理。中美领导人听日喺日本大阪举行双边会谈。彭博通讯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长努钦星期一和中国副总理刘鹤通电话时，讨论到如何重启中美贸易谈判。莱特希泽提出暂缓向余下$3,000亿的中国货加征关税，刘鹤坚持两国最终的贸易协议都必须平衡，并非只是中方单方面作出一连串让步。莱特希泽回应说，中国在贸易、投資和監管方面幾十年來都有問題，因此北京應該比美國付出更多。白宮經濟顧問庫德洛強調，中美元首會晤不能夠預設條件，重申如果美國總統特朗普沒有意圖達成協議，就不會和習近平會晤，但若果會談進展未如理想，特朗普會向中國商品再加徵關稅。法国西北部城市布雷斯特一间清真寺发生枪击案，两人受伤，枪手自杀死亡。法国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四的下午，枪手在布雷斯特市内一座清真寺前开枪射伤两人，枪手之后揸车逃走。警方在邻近城市发现他在车里面吞枪自尽，当局正调查事件，暂时未知道犯案动机。内政部长卡斯塔内在社交网站说，已经要求加强全国各地宗教场所的安全措施。天气方面，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气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气温29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63点，跌157点，成交额224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6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87点，跌52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50.2跌2.6，中国平安94.1升5仙，小米集团10.3升3毫，建设银行6.69升1仙，美团点评68.05跌4.5毫，招商银行39.4无起跌，盈富基金29.05跌1.5毫，恒生中国企业110.3跌4毫，友邦保险83.5毫跌6.5毫。日经平均指数报21220点，跌117点。港金现价报13190蚊，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20.09美元，卖出1420.4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13，日元107.64，瑞士法郎0.976，澳元0.7。加元1.31，新西兰元0.669，人民币6.877，英镑对美元1.267，欧元对美元1.137。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对出慢线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咧，只系近住小榄一段咧就慢车噶，龙尾都系排到智乐花园噶。咁再讲多次啦，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出九龙咧，近住小榄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智乐花园。咁黄珠路去屯门方向咧，仲系车多噶，车龙尾消散晒噶，龙尾排到去龙门居对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车龙就排到屯门公路近住兆康苑嘅，咁揸车朋友留意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上香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比较挤塞，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对出，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都系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山道。喺九龙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道公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启祥道。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险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院线，逢星期日早上10至12，二台院线。 二台院线终于要换画了。 点解啊 ，Shelly？ 唔好问点解啦，欧。时间会俾到一个答案我哋嘅。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二台院线不日放映。 如果你合资格登记成为选民，记得在7月2号或之前填妥申请表格提交申请。登记时，你亦会成为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嘅选民。提交的资料要真实正确，俾埋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就更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和收取候选人的选举电邮。选民如果收到选举事务处的信要求确认住址，记得准时回复。查询2891-1001。 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颜色，分到人哋分不出的味道，听到普遍人类难以分辨的好声音，究竟超能力在现实世界是否真实存在？超级人类又是否只是电影角色？ 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之超级人类》 一连六集透过科学角度追查超能力背后的神秘原理。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火勢啊！今個早上我唔明點解佢發問咗呢個問題，媽媽究竟你點樣可以搞掂半夜係咁不停咁喊嘅細路啊？其實佢自己都有個絕招噶，點解佢個絕招唔出嚟咧？佢一唱歌咪得咯，啊咪佢讀歌咪得咯。你讀歌嘅時候仲唔搞到啲細蚊仔係咁瞓係咁瞓？喂，唔好再唱，我瞓我瞓啦，我瞓啦。你一定冇做過呢件事。嗱，今晚如果阿曾少少 B 都係咁樣喊嘅時候，你記住讀歌、讀歌、再讀歌，佢一定支持你唔住，佢就瞓噶啦。 我讀咗啦。 哦，你讀咗啊？ 我而家最擔心係 你讀咗， 讀得太好聽， 讀得 太好聽， 佢跟住你算， 唔知會唔會令到其他人一齊 多咗人一齊 聽眾啊？ 跟住我不停嘅，又我自己有幾百成，好多人俾發手掌。 然後姐姐又會話：Sir 去 church 啦。 佢其實叫我 church 到一齊唱歌啫。 唱聲先，練翻好把聲。 我覺得你姐姐見到啲嘢，你問下佢係咪啦？ 不如今晚我試下就唱聲啊，你都有做到 baby 咁樣。真系唔知道会唔会有用？ 哦 ，OK， 咁啊，原来你绝招都搞掂嘅，咁都冇办法啦。希望阿曾少少 B 啊，你乖乖吓，你爸爸咧，原来嗰个音波功都搞你唔掂，咁你快啲睇下有啲咩方法，希望你可以咧，即系搞掂曾少少 B。再唔系嘅，你咪买一本新嘅2019年或者2020年版嘅通胜咯，系咪？系。呢啲 我谂住攞本基本法镇住佢稳阵啲。 OK， 希望阿曾小雪 B 今晚乖乖地啊，有觉好瞓。OK， 有请。系，原来琴晚做咗一个好尽责、通宵冇瞓，为咗氹阿 B 嘅曾志豪。 所以我而家又有呢个回力镖。嗰、那個光嘅效應啦，我而家不知幾咁精神啊，精神過平時啊，所以大件事啊呢鋪，究竟點算好呢？如果你今晚又再玩嘅話，真係要帶你去搭黃大仙地鐵站兜個圈噶啦。究竟楼市而家去到一个咩地步呢？其实我就好少留意嘅，因为即系边有够钱可以咁样成日及住佢啊！但系你见到有个标题，你就知道啦。哇，应该个楼市咧好似又麻麻地喎。嗱，我见到有个标题写住观望嘅，观望咧呢啲就叫做比较保守嘅形容嚟噶啦。实情咧就话市场不乏减价成交个案，其中最吸引眼球嘅就系咁讲嘅淘大花园嘅中层空宅。以尺价 1.28 万易手，低市价 20%。哇，你话呢个标题几咁抢眼啦、啊？佢系写住淘大空宅，每尺 1.2 万，低 20% 嘅。咁即系点咧？即系话而家个空宅咧都要再割价啦。咁其实好合理嘅，即系当佢用空宅嚟成为一个成交指标嘅时候咧，咁究竟系咩意思呢？系代表话空宅都有人买啊？其实如果咁睇，我乐观嘅，因为空宅都成交到、啊。定系悲观呢？因为佢话呢一个尺价咧系要比市价咧再平咗 20% 嘅。不过我净系知道咧，原来呢啲世界上咧呢啲系跟足你一世嘅。譬如佢呢一个即系单位一易手咧，佢第一时间咧就已经俾人标出咧就系空宅噶啦，真系跟一世噶。其实有时你谂翻转头咧，即系等于嗰个大宅咧有案底啊。有案底咧，原来佢好难俾机会你改过自身嘅，因为无论你点样买卖成交，就算你纯粹系嗰个地产嘅新闻报道咧，佢都一定要话俾你听嗰度系空宅嚟噶吓。嗱，咁所以咧，究竟个楼市有几咁风险咧？你睇下呢啲新闻咧，可能你会知少少端倪嘅。咁但系究竟空宅咧，我成日都对呢一个叫做空宅嘅市道咧就好有兴趣嘅。究竟即系以前你睇嗰啲新闻噶嘛？有阵时咧，有啲外籍人士咧就空宅照买，甚至乎咧有啲急于上楼嘅市民咧，佢话有咩风险得过冇宅啊？吓、啊，所以空宅有咩咁可怕？最近咧有一套台湾嘅电影咧，你知唔知原来都同空宅有关嘅？咁啊，应该就未有得睇住嘅。咁我就都见到佢个介绍咧，就话暑期 台湾嘅一套喜剧，个名叫做《大体临门》。大体嘅意思咧，你知啦，我哋都有讲过，譬如话大体老师咧，其实即系尸体咁解。大体临门系讲咩嘅咧？嗱，佢个剧情好搞笑嘅，佢就话咧，原来有一个亿万富翁咧，咁佢就睇唔开跳楼，咁啊一跌就唔好彩啦，佢就跌咗落去咧。即系隔篱邻舍嘅嗰个平台嗰度，咁本身咧嗰度地方咧系一个豪宅嚟嘅。嗱呢啲新闻咧本来即系以前真实就发生过啦。咁当佢变成一套疯狂喜剧嘅时候咧，佢就话佢一跌咗落咧人哋个露台嗰度咧大件事啦，嗰度变咗空宅。但系佢个邻居本来咧就想卖楼嘅，卖楼套现嘅。佢话咁点算咧？变咗空宅之后咧，一定就会咧行情下跌嘅，冇人买噶啦。佢个剧情咧就好荒谬嘅，就话啦，佢哋咧就为咗掩饰呢个真相咧，就要扮咧呢个人咧就仲在生啦，冇事啦，就要喺呢个咧买卖成交之前咧，一定要将呢个命案咧就系掩藏啊咁样。咁当然啦，后续嘅就系佢嘅疯狂嘅剧情啦。但系你见到即系呢一个嘅剧本咧，你就知道其实真系无论边笪地方，中国、台湾、大陆啊、日本啊、咩马来西亚咩都好咧。我谂呢个空宅咧，会令到个行情下跌咧，应该都系世界标准嚟噶啦。究竟会唔会有朝一日啊，香港都有啲疯狂嘅业主咧，真系会疯狂到为咗遮掩呢一啲新闻，把食一齐，唔好俾人知道空宅降临咧？如果你有心机睇下嘅话咧，留意一下呢套台湾嘅喜剧《大体临门》。不过你冇买嘅，咁介绍得出咧。如果你就正正系嗰个空宅嘅邻居嘅话，笑唔出嘅。所以。提醒你一句，唔好立乱轻生，因为你会累倒街坊。风头火势，我哋呢个拍档咧就好中意买嘢嘅，除咗中意网上购物之外咧，唔知佢呢排会唔会都网上睇楼咧？喂，空宅都劈价咯，有数哦。反正你百无禁忌，你最惊就系嗰层楼会唔会有啲小强飞入嚟嘅啫。冇嘢嘅，我哋有黄耀祖。 好明显，香港嘅楼价系劈价都唔关我事噶啦。我冇乜嘢做嘅话咧，我都系继续上网买下衫算啦。呢、這个星期咧，其中一单新闻咧，一定系同香港小姐面试有关嘅。咁啊，你见到啦，即系有好多唔同嘅类型嘅女士啦，都去参加呢个选美嘅活动啦。嗱，本身咧，其实个面试都话佢哋第一轮嘅面试都过咗几日嘅。点解啊，仲要攞翻出嚟讲咧？系因为有另外一位嘅朋友咧，就喺网上边发咗一篇咧都几长篇嘅感想嘅。佢咧就系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佢啊？佢咧就系两年之前啊，2017年嘅港姐冠军啊，叫做雷庄仪。咁其实咧，佢当时咧就攞当选咗之后咧，有好多人咧都会觉得佢唔系最靓嘅。有人咧就会批评佢啦，口大又话佢啲牙咧就突晒出嚟，仲俾咗个花名佢，就形容佢似咧就乌拉圭嘅前锋苏亚雷斯。咁如果大家咧有睇波嘅话咧，都会知道噶啦，苏亚雷斯咧真系好波噶，但系佢嘅样貌咧就未必系最靓仔嗰啲碧咸嗰啲嘅种类嘅，但佢就俾人哋形容咗做女版嘅苏亚雷斯，但佢系。即个港姐冠军嚟嘅，咁当然啦，其实之后嘅成年咧，佢都受到几多人咧，几尽啦，我会咁样用啦，几尽嘅评论啊，尤其是对于佢嘅外貌嘅，变咗佢自己咧，虽然佢就好大方嘅，佢就话 I don't care， 我唔介意你哋点睇啊，但系佢都选择咗咧喺呢个选完嗰一年之后啦，做咗佢嘅责任之后，佢都系翻加拿大嗰度生活嘅。但当佢咧就见到咧今次港姐面试嘅时候咧，有咁多人又有好多都可以话几恶毒嘅留言啊，同埋唔同嘅评论之后咧，佢就作为一个大师姐，佢就走咗出嚟咧，讲咗少少嘢，佢就咁讲。他说呢，见到关于香港小姐面试的文章啦，令到他呢就想起自己当日啦，看到有人无理批评一个不认识的人的外表，他说这一种态度呢真的非常之不正确，亦都是令到他觉得是很呕心的。他呢还给了一些鼓励他一些的师妹的，他就说呢相信这个会是一个很美好的经历来的，因为可以给你自己你的一个梦想一个机会，人家说什么都好啦，抬起头 保持自信同埋笑容，你应该要为你自己而觉得自豪噶咁样。我睇到之后咧，我就觉得啊，呢位嘅港姐冠军的而且确就系港姐冠军啊吓。成日我哋都会话而家嘅喺网络上面啊，潮流啊、文化咩都好啦，大家要去评论一个人真系实在太容易啊，好似唔需要负责任咁啊，变咗大家讲嘅嘢都。真係可以去到幾盡㗎。不過我咁睇嘅，我都首先幫自己戴返個頭盔先啦。當我見到嗰啲報章形容今年部分參選嘅佳麗啦，有人形容係即係有啲嘅女士被形容為爆牙版嘅蘇文峰啦，或者係肥版嘅羅茲威爾啦等等啦，都真係其實都真係幾盡嘅真係咁樣。但我自己喺度睇呢，我唔否認我都係一度睇一度笑嘅，因為我覺得佢哋形容得好似幾準確。選美啊嘛，其實靚同埋唔靚都係會俾人評論。我自己覺得呢一班嘅女士啦，佢哋行出嚟咧，就真係呢樣嘢係包咗嘅，就是、包咗要被評論啊。所以其實係合理嘅。不過我睇完阿雷莊兒咁樣講之後咧，我都會覺得其實人人都真係有阿媽生嘅。有陣時用嗰啲字眼咧，又真係唔需要去到咁盡，去到咁絕嘅。如果留少少嘅话，又或者佢生得靓唔靓都好，起码佢有呢个勇气可以行出嚟去实现佢自己嘅梦想啊！如果你睇住呢一点嘅话咧，点样都应该要俾个赞佢哋嘅。所以咧，不论系评论靓唔靓都好啦，又或者系选美又好，或者其他唔同嘅人，如果你个留言嘅话咧，凡事都留少少嘅话咧，可能呢个世界咧会和谐少少嘅。风头火势啊！我真系想象唔到啊！如果20年前阿田去选香港小姐，佢会俾人哋点样评论呢？乐富肥田会唔会系其中一个可能嘅呢？不过唔好，我哋话留少少啊嘛，我哋未系佢咪我哋广播道嘅人妻桂花田咯。 20年前啊嘛， 20年前 佢咪有嗰个称号咯，好耐噶。 喂，嗰个佢自己改噶、啊， 又嚟广播道钟丽缇噶啦，系啊， 钟边个钟先？ 或者广播道唔好提咯， 呢个好啲好啊。 我系广播道之花。嗱，日日运动身体好，男女老幼做得到。嗱，想健康就要喐一喐啊！我哋有主题噶，系咪？系嘅，唉，唔系电话打电话嚟，又唔系而家攞嗰个计步器， 你自己送出嚟啊！ 嗱， 你自己送出嚟啊！ 攞个蓝牙耳机啊！我即系想讲下做运动啫。一向咧都话咧做运动咧就可以减低好多嘅患有疾病嘅风险，但系大家咧真系要了解一下自己系咪样样运动都啱自己啦。嗱，有朋友咧都好中意喜欢做运动嘅，咁啊就最简单直接方法咧就系去公园跑下步啦。咁但系原来跑步唔系人人都啱噶，你真系要知道自己适合咩程度、咩速度嘅跑步，仲要系你要知道你嘅跑步姿势正确唔正确，唔系人跑你又跑啊，因为咧要计埋你嘅心脏负荷同埋你双脚能唔能够承受到嗰个力度嘅。嗱，由于咧我系唔跑得嗰个嚟嘅，啊医生咧又叫我咧即系建议我咧。就急步行都可以噶啦，咁坊间成日都话咧，每日要行10000步，咁就健康啦。啊，大家系，所以咧，大家都纷纷咧走去买个嗰啲叫计步器咧，就计下啊，究竟我今日行唔够10000步啊？哎，唔够我要补翻先咁。但系原来每日系唔需要行咁多步噶噃。咁喺英国咧，有两间嘅医院咧，佢哋进行咗一个咧联合嘅研究，咁啊发现咧。每日大家估下，需唔需要行10000步咁多？如果唔需要嘅话，每日行几多步先叫做好呢？啊，系啊，真系唔使行咁多，一半都冇啊！佢话咧，每日咧就行4400步左右咧，就已经可以减低你嘅死亡嘅风险。咁佢哋咧邀请咗咧成12300人啦，平均年龄讲紧吓。是72岁嘅，系啦，咁你谂下年纪大嘅，咁啊嘅女性咧就利用咗呢个计步器计佢哋每日行咗几多步，咁啊作为一个研究咗一个礼拜，再加埋佢哋嘅家庭背景啊、社会背景、健康状况、佢哋家族嘅病史之后，最后得出一个答案就系话，每日原来行4400步左右咧就已经好够啦。咁啊当然啦，比起行得少嘅佢哋嘅行得少嘅梗系唔系几好啦，但行得多亦都唔系叫好嘅。佢话咧，所以咧每日有平均行到4400步，咁就叫好啦。但最好唔好少过啦。咁佢希望咧，透过呢、這个 行路嘅步伐啦，即係有幾多步嘅時候咧，可以話俾大家聽啊，係啊，你今日咧做咗呢個叫做最基本嘅運動，都可以令到你可以心安啲。當然啦，你有啲壞習慣嘅，全部要戒走佢啦。咁啊，希望大家咧唔使每日一萬步限住自己，行4400步咧就已經好好啦。 渐渐头上染了白，你一样很美，纯粹发自我真心，别皱眉。月亮是否仍然认得当天的你？若会每一刻亦带着孩子气，常为碎事而庆祝，怀念幼稚时犯的错，真想与你重游那快乐故地。情人游天地，日月换行李，如果失忆，我渴望再多一次认识你，与你说些无聊事，挽手几千里，证明可不舍不弃，吻停不知几多岁的你。特别鸣谢你制造更欢乐的我，除了每月有几天手折磨，段日子回头望清怎么走过，确定这碉堡没有事能攻破，曾为愤怒而痛哭，回望已满是月的街，珍惜有你仍然会对着我坐，情人游天地，日月换行李，抱着如万世不朽，只有爱多好，能拥抱未来，情人游天地，日月换行李，从今开始懒理会世间一切是与非，与你说些无聊事，再走几千里，永恒的不舍不弃，降临你我合葬的墓碑。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拜个人。 陈奕迅，我们万岁啊！讲下天气先啦吓。 系啊，31度气温，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系，冇错。 系啊，咁啊，头先我讲开做运动。 系。 系啦，咁啊， 喐一喐，我又嚟啦，喐一喐。冇错，今日我哋提早，因为我哋晏啲咧，我哋嘅热线咧要俾大家点唱啊嘛。 边有提早啫？ 唔系， 我哋不定时噶， 系啊， 但我哋未试过喺11点之前啊， 系咯， 哦 okay， 是我哋之前迟咗啫， 系啊，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而家可以打嚟，不过要答啱呢一条嘅问题， 系啊，喂，真系要大家要知道一件事嘅，系啦，咁答案系咩咧？咁啊，你自己去估下啦，咁 提问 都未答， 你好似讲个答案俾我哋知，唔使问问题，嗱，我俾个答案你，你估翻条问题系点问？ 好，问题就系啊，由于高盐嘅飲食会引致好多病痛，例如高血压啦，同埋咧增加呢个患上心脏病同埋中风嘅风险。所以我哋咧非传染病防控策略同埋行动计划咧，就希望喺2025年之前咧，就鼓励市民咧每日将盐分啊，即系嗰个钠啊嘅摄取量减少。咁究竟减少几多咧？ 哇，咁伤咗心喎！ 冇选择题啊？ 系咯， 我答唔到啊！ 我直情每日嘅摄取份量应该有几多少 我都唔知道啊！ 个单位系咪克啊、毫克啊？系应该咁噶嘛？ 减少百分之几多？ 百分之几多？ 系啦。 咁会唔会有百分之一百啊？百分之 冇咁多，我睇咗答案啦嘛。 梗系啦，呢个答案 百分之五十都唔使。 系咯系咯。 如果可以，即系我哋成日都话无三不成几啊嘛。咁如果我哋可以减到百分之。 即系我哋而家唔系喐一喐咯，我哋减一减，减一减， 真系啊，减钠或者减盐分啊，因为咧，即系你高盐咧就会令到高血压啦，同埋增加呢个心脏病嘅风险啊嘛。咁希望咧就可以咧喺2025年之前，大家都将你嘅身体嘅钠减走去，减几多 percent 咧？ 好，我哋俾 A、B、C 大家拣啦。如果唔系答唔到噶啦，我觉得 A 减1000%。冇可能噶嘛，系咪？ 头先百分百咪算 咯，咪咯，又使咩1000%咧？你都话50以下咯，系咪先？咁又系， 你真系觉得话50以下呢条问题就会答得到？ 系50、40、30啱唔啱啊？ 系啦，有一个啱噶啦， 得啦，自己打嚟啦。 好，电话号码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 过本新版本，并经三众两院协商共同版本，经两院表决通过之后，再由总统签署生效。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酷热嘅天气，同时骤雨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气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37点，跌184点，成交额291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1点，跌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27点，跌111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49.6，跌3.2。中国平安93.75，跌3毫。建设银行6.68，冇起跌。小米集团10.22，升2.2。盈富基金29元，跌2毫。美团点评68.3，跌2毫。招商银行38.8，跌6毫。恒生中国企业110元，跌7毫。友邦保险83.55，跌6.5毫。中国铁塔2.03元，跌5仙。日经平均指数报21220元，跌117元。港金现价报13190元，升90元。伦敦金按市买入1420.45美元，卖出1420.78美元。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12，英镑9.898，瑞士法郎8.01，澳元5.475，加元5.965，新西兰元5.233，欧元8.8816，每百日元对港元7.25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8.03。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嘉慧首先同你讲，较早前嘅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咧，近住深井嘅反车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一带咧系车多，龙尾就去到大榄上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 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多，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翻坚尼地城方向啦，跟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山道。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翻尖沙咀啦，跟住希福道一段慢车，龙尾接近联合道。喺新界方面啦，元朗公路去翻上水，跟住博爱交汇处一段慢车，龙尾丹桂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恬淡情怀，潘芳芳。 星期四晚上，你的主持是我，我是潘芳芳，同你打个招呼，希望你亦都加入这个梦想或者甚至乎白日梦的行列。 每个晚上沉浸在经典爱与歌曲追人的氛围当中，逢星期四晚上八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恬淡情怀，潘芳芳。 才哥讨论区， 大家好，又是我钟坚。才哥讨论区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下升降机，不是普通的升降机，是太空升降机。 这个构思原来早在百几年前就被提出，而提出的人正正就是有叫太空飞行之父之称的一个俄国的学者，叫做齐尔考夫斯基。 逢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钟杰良、李伟才主持《天圆地方》。 大家好，我是张智霖。 我是薛家燕。 今次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加入贴心安排，在你换证嗰阵，可以带埋65岁或以上的亲友 一起到任何一间换证中心办理手续。入境处人员仲会到院舍为长者同残疾人士换证，咁贴心的安排， 尽显对市民的关怀。 如果俾曾志豪播歌，佢一定会播 Beyond 嘅歌。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喂呀，我不是成日播呢只噶。 咁就播呢只啦，无法可收拾的一对手。 咁 Beyond 啊，系香港人嘅集体回忆嚟噶嘛？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你讲啊！你话你讲噶嘛？ 你开呢个题啊！ 你开呢个题啊！你讲啊！ 唔好打电话嚟。 点解啊？ 点解？ 有边个打俾你啊？ 因为已经送晒啦，真系唔好意思啊，系啊， 系、啊。今个星期我哋嘅南华耳筒咧就送晒啦，所以咧暂时1872388咧就唔需要打俾我哋啦。多谢大家嘅支持。 正确答案。 讲翻个答案咧，就系话希望喺2025年之前啊，鼓励市民啊可以每日将盐分啊即系钠咧诶将佢摄取量减少30% 嘅。 系啦，30%， 系啊，希望可以即系大家真系。減少啲咁，跟住可以健康啲啦，係咪？ 希望大家就少立少立少立少立， 係啦，係做得好，真係 呢個食得唔 係啦，唔好啊！ 但係1872388打咧，暫時就唔使打嚟啦。 係咪？如果你可以繼續打電話嚟嘅，就係因為我哋點唱啊嘛。 咁如果嗰啲成日話我食鹽多，我哋食米嘅嗰啲老人家咁，嗰啲係咩？ 跟住你話誒小心高血壓啦， 唔係啊，嗰啲係咩？嗰啲係老立啦。 哦，好啊，好啊。咁如果人哋話我食珍珠奶茶啲珍珠多過你食米，咁又係咩事啊？ 食珍珠奶茶 就是要我跟住讲嘅呢一个题啦，估唔到你， 估到，好嘢，好嘢。 我想同佢讲话唔要咁多纳 米， 希望收纳啊，唔系未讲过。 收纳 系啊，烧纳烧纳啊，大家就 好啦， 系 啦。 嗱，因为咧就最近咧就呢个台湾嘅珍珠奶茶就去到日本嗰度咧就好红下，但红嘅地方咧就唔单止即系净系一杯杯嘅珍珠奶茶，好多人买啦，佢仲有好多唔同嘅煮法。 系 啦， 珍珠奶茶点煮啊？ 冇错， 珍珠奶茶 珍珠奶茶 先 煮。 第一时间珍珠寿司。 珍珠壽司反而冇喎， 珍珠米 搞 錯 啊！ 珍珠米， 你向呢個方法諗係好啱嘅。珍珠米點為之珍珠米？佢哋本身有珍珠米噶 咯 喎。 珍珠真靚咯，咁樣。 珍珠有幾靚啊？ 珍珠米喎， 珍珠米咪啱咯。 佢將珍珠 米 加米變成咗 珍珠壽司咯， 珍珠奶茶飯。 珍珠 嗱壽司嘅話咧，都喺個飯煲度，你畢一個飯，跟住隻手左手啊，攣埋一嚿 湯 嘅 湯飯。 佢唔係湯飯， 茶泡飯，茶泡飯。 日啊，我未，其實我講咗，你哋估下 珍珠奶 茶 泡飯。 佢今日好亢奮，係 咯，好亢奮啊！ 珍珠奶茶泡飯咯， 就嗱，你泡飯係濕噶嘛，係咪？ 係啊， 佢唔係乾嘅，因為佢真係會嗱，我哋平時洗米啊，師奶洗米點樣嘅話咧，你咪要量啲水嘅，即係你洗完啲米量啲水嘅。佢今次就唔係啦，佢個煮法咧非常之獨特嘅。首先咧，佢就係要即係量米嘅水咧，就變成咗珍珠奶茶完整嘅一杯 奶茶， 連珍珠連奶茶倒落個電飯煲入邊度 咁樣洗米。 哦，唔係啊，係浸 啊。 嚟煮啊！你即系话嗰瓊水啊，即系你洗完啲米，你咪仲要加翻啲水先可以煮饭噶。 佢唔系攞啲 奶茶，佢就系攞杯奶茶嚟 代替咗啲 水。 系啦，直情买一杯嘅珍珠奶茶咧，就当你要量加啲水嘅时候咧， 系啦，就倒佢落咧， 连珍珠带冰带奶茶一齐摆落去咧个电饭煲度一齐焗。根据咧以上嘅做法之后咧，呢个电饭煲里面咧就会出到一班 胶饭噶咯， 又唔系胶饭，嗰啲珍珠咧就继续都系一粒粒咁样嘅，但系咧就配合咗你嘅奶茶嘅颜色啦，咁啊变咗你嘅饭咧已经唔再系白色噶啦，仲有一粒粒嘅珍珠喺面咁样嘅，咁竟然咧佢哋就做咗呢啲嘅珍珠奶茶饭系其中一种啫，因为咧即系当大家咧就会话当珍珠奶茶遇上咁有创意嘅日本人嘅时候，究竟会变咗其他唔同嘅菜式出嚟？ 佢咁样咧，效果系真系都几得意嘅，即系 想唔想食啊？讲真， 等于唔系认真嗱，我未试过， 系 有冇食过珍珠奶茶雪条啊？ 嗱，呢个佢哋都有出到 珍 珠奶 茶雪条系坚劲好味，我想话 即系嗰条雪条就系珍珠奶茶嘅馅咁样啦。 系啊，正嗰个冰嗰个系就系珍珠奶茶啦。咁佢里面有啲粒粒口感咧，就系珍珠咯。咁我嗰次喺台湾食过，系真系好好味。 但我觉得呢个系合理嘅， 系都系合 理，因为 甜点 系啦。同埋佢本身咧有咬感啊嘛，即係個珍珠喺度。 呢個咧，我擔心佢出嚟嘅效果咧，即係米加奶茶咧，即係嗰啲化學嘢，即係嗰啲唔知溝埋會變咗咩 ？O 唔 OK 啊？有冇營養先？最緊要就係咁咯。 本身其實成日 都 會話， 即係 珍珠奶茶已經唔係一個好豐富營養，大家都知㗎啦，係咪先？ 試下，我覺得可以試下嘅，即係唔會食唔到嘅，只即係但係問題唔好多食咯。 嗱，但係呢個 我可以今晚翻去試下。 你試下珍珠奶茶飯之外。仲有啲乜嘢咧？佢哋咪好中意食嗰啲煎面嘅，即系咧你有一碗嘅 面 喺度啦， 两面王 系啦。另外咧就攞啲面咧就攞落嗰个 煎面， 煎面 即系斩啊斩嗰个， 即系有啲豉油嘅喺度咁样嗰啲啊。 唔系一定系豉油嘅，佢有啲唔同嘅酱料，有啲汁咁就点一点，跟住饮咗之后咧就摆入口就食咁样。 佢饮珍珠， 饮珍珠奶茶， 珍珠煎面啊！佢哋得到呢个系嗱，总之即系一样都系咧一碗嘅面啦。咁跟住咧就会有唔同嘅珍珠汤底咁样啦。你咧就会连埋嗰个面啊，跟住就饮落啲珍珠奶茶嗰度，跟住就一次过食啦咁样。 佢系好奇，即系在于嗰个珍珠嗰样嘢啫。咁奶茶应该，佢头先佢冇奶茶。 有用噶，有用噶，珍珠奶茶用晒噶，唔系净用珍珠噶。 我又唔明咧，嚟到呢度真系要打个岔。其实大家都系饮珍珠奶茶，我哋当年香港都受到呢一个台湾嘅风波影响。 而家又多好，而家都多嘅。 系啦，即系但我哋兴咗好耐噶嘛。你谂下，我哋嗰个波霸奶茶兴到而家。 但佢中間咧有一段時間冇咗，係呢一兩年又爆發 聲啦，因為咩嘛？ 咪塑化劑嗰啲 friend， 唔 係 咯， 你估而 家 少咩？香港唔係好驚呢啲嘢嘅，你唔覺得我哋百無禁忌嘅咩？我係唔明嘅地方就係，大家都咁興㗎啦。 我哋从来都冇将佢演变成为珍珠奶茶饭啊、 哦、 珍珠奶泡咩咩面啊嗰啲嘢冇。 其实佢仲有 点解日本一兴咧就要兴到咁鬼古怪 嘅？因为佢摆落去系嗰啲叫做佢哋摆入日本传统饮食文化啊嘛。 唔系我哋都有噶，你几时有见过茶餐厅有呢个珍珠奶茶嗰啲叫做咩猪扒饭啊？系啦，嗱我哋都可以有噶噃，嗱即所以古怪嘅，究竟系我哋嗰个创意唔够人好啊， 定系佢哋太澎湃咧？ 太过澎湃 啦！嗱，佢哋嘅澎湃仲有好多嘅，例如珍珠啤酒啦。 啊，呢、這个有听过。 呢、這个就其实 但系佢点样饮法嘅咧？我就冇见过样。 即 系 攞嘅饮桶嚟饮啤酒咯。 即系佢直接捞珍珠落啤酒度。 系、啦， 太 珍珠啤酒， 即 系 佢加嘢啫嘛，等于你加红豆冰、加红豆咁样，可能加菠萝冰落去。 呢啲似咩咧？ 咩啊？ 似系嗰啲潮牌波鞋 crossover 啦，唔系成日九唔搭八嘅，可能无端端 唔同嘅潮牌。 系啦，无端端可能睡衣 crossover Nike 咁样咧，佢都即系就联成噶嘛。佢而家咪就系珍珠奶茶联成所有。 系啊，嗱，佢今次仲有呢个珍珠拉面啊，真系一碗拉面上面咧倒咗一劈嘅珍珠落去咧， 好食咯， 我就唔觉得好吸引嘅， 真系斋 crossover。 食完一碗面好攰咯，我只系话， 点解咧？ 咬系咁咬好硬噶嘛啲嘢。 咁呢个咧，呢个咩啊？珍珠披萨。嗱呢个咧， 好似似蓝莓， 唔系呢个 系 咧， 即 系 有 发毛， 总之就有好多日本人咧，有唔同嘅创意咧，就用咗呢个珍珠奶茶摆咗落唔同嘅食物度。但系台湾嘅朋友见到之后咧，大家喊晒口啊！点解会咁样噶？咁样 好啦，我哋其实都有嘅 咩啊？ 我哋香港一早就有将呢个珍珠同我哋啲饮食 crossover 嘅 咩啊？ 知唔知边样？ 你想讲咩啊？ 边样啊？ 唔知喎，你讲嚟听下。 喂， 考 下大家 辛苦， 系咪辛苦？我头先突然间谂到，饮茶一定有嘅。 珍珠啊？ 冇错， 珍珠鸡 咯， 咪就系咯。 你食个名嘅啫喎， 我哋都珍珠鸡啊。 究竟我咁我问你啦，台湾有珍珠奶茶先，定系我哋香港有珍珠鸡先啊？ 呢个问题不如饮啖茶先。 咁珍珠鸡先，定系糯米鸡先啊？ 糯米鸡先。 想到你，仲有个些嘢，暂借刹那样记忆，触吻音乐，踏入时间旅程，在你壮阔肩膊间，待潮涨些嘢，在你胸膛细听，六月那幅雨景。就是这些歌声，呜啦啦啦啦啦啦，我的歌。天高海深总有尽头，没尽没变，只有这个。呜啦啦啦啦啦啦，你的歌。来日记忆衰竭之后，仍然为你预留一首歌。 尽没变，只有这个。哦啦啦啦啦啦啦，你的歌，来日记忆衰竭之后，仍然为你预留一首歌。哦啦啦啦啦啦，我的歌。天歌海心总有尽头，没尽没变，只有这个。仍然为你预留一首歌。 唔同嘅感觉啊，郑秀文嘅《我们的主题曲》啊，而家呢个系吴国敬嘅版本嚟噶， 系因为本身首歌啊， 系佢写嘅，系啦 ，OK， 好啦，30度气温，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热辣辣啊， 好，电话号码18723888，今日点唱日子，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啊，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嘅，做个 fax 号码 23396453， 好啦 ，OK， 咁啊，大家可以点唱啦， 好好好， 幼稚园， 幼稚园， 嗱，曾志豪咧，同埋阿祖哥哥，你都有教小朋友噶嘛？ 有啊，有啊。 跟住又带阿仔翻幼稚园噶噃，系咪？但而家少咗咯， 好少啦。 换咗老师咩？ 换咗老师啦，已经。 换咗老师。唔怪之少咗咁多啦。 带阿仔翻学，系因为个老师换。 哦，好啊。同力陆积安一样长度嘅。 哦，唔怪之啦。近排老婆话做咩？你而家唔带阿仔翻学？ 我想养成佢个习惯，坐校车就日日坐校车。 呢个就阿爸嘅借口啊嘛。 难啊嘛。 系啦，但之前我听过。我有一个朋友，我朝朝都见佢嘅。佢话：，唉，嗰个亲子时间咧，其实真系好宝贵啊！佢朝早可以车个仔翻学咧，啊，觉得好开心。 系咯， 唔俾我车啊嘛，而家。 所以我咪话咪唔好换咗老师啦。 可能佢个仔都系，佢个仔话：，啊，我隔篱坐校车嗰嚟位个女同学好靓嘅，所以我想搭校车，阿爸阻住我揾食啦咁啊。 如果换咗你做老师，我唔叫佢翻学噶。 系唔叫定点啊？ 唔叫佢翻学。 啊，咁你想唔想有啲？系啊，我学即系。啊、就算大个咗，我都想翻幼稚园嘅小， 梗系想啦， 啊系啦，嗱、啊啊，我想问啊，即系你翻幼稚园嘅时候咧，你会见到同学仔嘅时候咧，你都要打招呼噶嘛， 要嘅， 即系因为咧都个最即系从小教育咧有基本礼貌嘅，见到老师说声早，见到同学咧说声好咁样噶嘛， 系啦系啦， 咁你啲学校幼稚园会点样教你啲细蚊仔点样打招呼啊，或者见到老师会点啊？ 咁啊讲早晨咯，仲有啲咩可以做嘅啫？ 即系问咁咯，一个打十个咯， 系啊。 早晨， 唔系，我亦都有阵时会见到啲小朋友咧，佢哋真系好眼瞓。其实去到学校门口咧，都仲系喺梦游同嗰个阶段咁样嘅，都眯埋眼，搭住喺度，好烦躁咁样。 唔系 啦， 我见过日本嗰啲小学生咯，佢哋全部都会即刻鞠躬咁样咧。无论点样见到你咧，即刻刹停自己，跟住就鞠躬啦咁样。 中国嗰咧，你去教幼稚园嗰啲细蚊仔嘅时候， 早晨咯，冇特别嘅啲乜嘢嘅，系啊。 咁就 咁啊，田妹妹，你点样教你嘅乐动？永永家细个嘅时候， 系啊，佢睇到个报道啫，佢冇教过嘅。 佢细个唔教嘅咩？ 我都有教嘅， 都 系 讲早晨 hello 咯，系咪？ 嗱，泰国呢个老师就唔同啦，唔系日本啦，泰国呢个老师就唔同啦，佢觉得 太有礼， 系啦， 佢帮佢 太好礼， 一嚟就吹嗨，攞只脚板底嚟，我揞下你啲穴道啊， 睇你今日系乖定曳咁啊。嗱，咁呢个泰国老师咧就话，细细个咧，我哋都应该有个选择权俾佢哋嘅。 佢哋可以嗌唔嗌早晨？ 又唔系， 可以用唔同嘅方式嗌早晨。 系啦，用唔同嘅方式去嗌早晨，或者系一个身体嘅接触都仲可以嘅。 身体接触， 老师又俾四个 选择佢， 四个呢啲符号俾佢哋啦。你今日想边几个啊？咁有四个嘅，一个咧就 give me five， 系啦，系啦，合拍掌。 个手掌系咪可以摆喺身体任何地方噶？ 手掌对手掌， 咁样啫，我问清楚，我惊譬如佢摆咗喺额头度， 我一定我听日我就拣呢一个同你打招呼，我一个唔小心打咗你块面度， 系啦，系咁啫。 第一个就系击掌， 击掌。 第一个第二个就系对拳，咁即系可以拳头对拳头咁。 如果你出拳头，我出掌就我包就赢你揼咯。 我哋唔系玩猫拳搭 ，OK？ 第三咧就系握手，同老师握手，系啦，即系 say hello 咁样。第四个咧就。 拥抱 实有啦， 系 pat 撞 pat 定 系冇啦。第四个就系 拥抱 pat 有啲系会咁 样，啲小朋友会咁玩噶嘛？ 系啊， 系啊。 呢啲系 咁，我就会出手掌，你出 pat pat 咁样 啦。啊，唔得嘅，要大家要对嘅。 唔系玩，即系好似 抽 签 啊，你猜会啊 ，rapper 仔啊嗰啲。 唔系咁样几刺激啊！嗱，你估我同你点打招呼咧？跟住一二三 pat pat 拳头，哎呀，我打你个 pat pat 啦。 咁咧，第四个咧就系咧，老师话整完一个叫做爱的抱抱。 系。 咁咧，佢咧就真系啦，咁喺度即系每次放生翻诶，学生翻到学校嘅时候咧，你今日拣咩啊？咁跟住咧。啲同學仔話：我要呢個，咁好啦，咁 開心喎呢 間 學校。 跟住呢個咧就拳頭咁樣，跟住呢個咧就抱抱好啦，等老師嚟抱抱啦。係，老師咧就係咁樣抱抱法嘅。 睇唔到啊， 咁樣抱抱法， 即係將個小朋友咧，即係向住先生嘅身體度攬住佢嘅。 老師就係咁樣抱抱法， 擁你入懷，細説舊夢。 但我想話咧，我同我喺幼稚園教書嗰陣時咧，我係有做擁抱噶。每一次落堂嗰陣時咧， 抱到咁啊！ 去個全班同學仔，我哋有個 大你同佢唔同啊嘛，你哋距離差唔多啊嘛。 咁你不如解説下嗰個你點解你而家啲口水流到一 截 咁 多咧？ 我冇口水流到第 二。係咪啲網民就話：哇，連我都想翻幼稚園啊！ 佢咪就係將你嘅 攬佢心，即係攬埋懷中咯。咁因為啲細蚊仔矮啊嘛，咁所以咧佢哋就 佢將你嘅腦袋深深咁樣將佢温柔 咗喺個心口度啊， 將佢温柔嘅心傳達佢嘅愛意同埋暖流俾你。 心坎度嘅，但我讲咗心口度，因为而且我见到张相系向咗个心口度出发嘅， 咁你就会唱 好实，因为细蚊仔细粒啊， 你震撼了我的心灵。 但其实我几赞成嘅，因为咧我自己觉得啦，你话香港人又好，系咩都好，我哋有阵时咧有啲怕身体接触嘅，变咗咧我哋就算读小学嗰阵时咧，你同个女仔行埋啲咧，已经会有人会话 你拍拖 啊，系 啊咁。拍拖你， 但系其实有阵时咧有身体嘅接触咧，去代表住啊，我信任你啊，我好开心啊！多谢你啊！即系一个小小嘅拥抱，其实我 系 几赞成。 系噶，其实真系口讲咧，你有时候觉得，哎，我讲乜鬼啊？不如即系就算你系 拳头对拳头， 都系一个加油意思嘛。譬如你口讲话，哎呀，加油，努力啊！咁即系有时怪怪地。 我唔 OK 啊！你系嗰个幼稚园老师， 我 OK 噶。 你真系 OK， 真系 OK 喎。 咩啊？譬如我生日，阿田都有俾佢拥抱我噶，好开心噶。 因为我知道佢中意嗰啲咁啊嘛。 系啊，所以你满足我。 唔系，我满足你啊！ 你呢一方面满足我。 你 OK 呢样嘢嘛？因为有啲人唔系噶嘛。 我认同啊，即系有阵时身体接触变咗， 我惊噶， 我 系 咯，系我知豪仔系惊嘅，但 系 佢都好嘅，佢有阵时佢都会即系唔知做过啲咩。 我成日我哋啲女拍档唔知咩，成日都好似外国翻嚟咁样咧，好中意俾我拥抱咧，搞到我成日都要咧拧面一面咪得噶啦 ，OK 啦。 生得靓啊嘛， 我生得靓啊嘛， 佢哋控制唔到你哋自己 啊。系啊，我都觉得系，都唔知点解要咁做。 但系因为如果我譬如咧学校，譬如幼稚园唔教身体一啲，譬如拥抱啊呢啲，其实系可以容许嘅话咧，有阵时你大咗咧，对住你自己嘅爸爸妈妈，即系你可能而家我哋呢个嘅年代会好啲啦。咁我希望下一代会再好啲，即系你会俾个 kiss 佢，真系揽住佢，你爱佢，你要讲爱佢，呢啲嘅表达系需要去做。 会唔会有比较咧？咁样 咩啊？ 即系我要拣老师系嘛？ 佢咁样揽完之后，跟住。譬如翻去同爸爸攬嘅，就覺得啊，點解唔同嘅感覺？ 咁應該唔同嘅，對住老師嘅感覺同埋對住爸爸嘅感覺係唔一樣。 爸爸點解咧？我攬住你嘅時候咧，撞到個頭都痛喎。 係啊， 但係攬住老師嘅時候咧，好 點解撞到你咁痛嘅？ 我係講 啲骨 仔啊， 係 啊， 係 啊，你咯，但係啲肥佬豆唔會嘅咯， 係 咪啊？ 係咯，係主要就係咁樣咯，係啦。你喺泰國咩學校啊？ 泰國間幼稚園啊， 太舒服啊！呢間學校佢真係太。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经民联立法会议员梁美芬日前话，近期爆发反修订逃犯条例示威嘅参与者，大部分系年轻人，佢归咎于通识科导致目前局面，认为需要检讨。教育局局长杨俊豪话：通识科的原意和设计都是好，希望学生对自己周围事物和个人发展有全面认识。杨俊豪话：希望透过通识科目培养学生明辨和多角度思考，有正面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课程除了个人发展，也都涉及香港和现代中国，也都有环保、公共卫生和全球化问题等议题。 他说专责小组将就学校课程展开公众咨询，年底提交报告，到时会再决定下一步工作。本港楼价指数连升五个月，并且创新高。差饷物业管价处的资料显示，五月私人住宅楼价指数按月升 1.4%， 突破去年七月高位，但升幅较四月放缓近两个百分点。头五个月楼价指数升 10.4%， 上月租金指数升 0.36%， 连升三个月，头五个月升 0.83%。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日本大阪出席20国集团峰会前，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双边会谈。今次是特朗普和安倍在三个月之内第三次会面。安倍感谢特朗普成为踏入令和新时代之后首位访问日本的国宾，形容是历史性事情，证明日美同盟牢固，又期望特朗普协助 G20 峰会取得成功。特朗普期望和安倍就贸易和军事问题作进一步商讨。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46亿美元应对美墨边境非法移民危机的紧急拨款法案，等待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法案昨日在参议院获大比数通过，在众议院亦都以305票赞成、102票反对获通过。民主党议员原本计划就法案提出修订，保障非法入境儿童安全，但再提上参议院审议时候被否决。最终众议院议长民主党籍的波洛西让步，但就说未来将会继续争取在法案落实更多保障非法入境儿童的条款。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共和党众议员麦卡锡认为，法案中的拨款包括边境人员的几千万美元加班费和其他工资，有必要尽快通过，以维持边境人员调查非法移民的权力。正在日本大阪准备出席 G20 会议的总统特朗普在社交网站对法案获通过表示欢迎。天气方面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气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气温31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56点，跌164点，成交额331亿6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0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57点，跌82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50蚊，跌2.8；中国平安93.95跌1毫；盈富基金29.05跌1.5；建设银行6.69升1仙；小米集团10.26升2.6；美团点评67.95跌5.5；招商银行38.6跌8毫；友邦保险83.65跌5.5。日经平均指数报21,225点，跌112点。港金现价报13,230蚊，升130蚊。伦敦金按市买入1,418.65美元，卖出1,41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1，日元107.67，瑞士法郎0.976，澳元0.701，加元1.31。新西兰元0.67，人民币6.876，英镑兑美元1.267，欧元兑美元1.137。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快线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少少挤塞，排到去启德消防局对出啊。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启德消防局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排到芜湖街。 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就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一段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同埋马鞍山路欣安村方向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饮咗酒或者食咗药都唔可以踩单车，单车系唔可以踩上行人路啦，载人同埋载大型货物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亲亲靓猪妈，系我妈咪朱海婷啊。 佢系一个暖巴嚟嘅，就系黎乐意仔仔，而家两岁啦，好得意啦。点解会叫佢做小春鸡嘅咧？ 不嬲，我哋中国人即系会叫佢好劲抽鸡噶嘛。咁我哋嗰啲就比较 humble啲 嘅小春鸡，春天出世 嘅小鸡仔。 朱海婷期间限定，每月首两个星期一朝早九点后，只在晨光第一线。 亲亲靓猪妈。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黄耀祖，你细个嘅理想系 做社工， 咁点解而家你有做风骚快活人？你系咪背弃理想？ 一样噶咋，每日咧我都要辅导两位拍档，一个咧就成日虾老公，一个就怕老婆，所以每日开咪之前啊，我都要同佢哋做心理辅导噶。 咁你成唔成功啊？ 哦，佢哋冇得救嘅。 咁我批准你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曾志豪、桂花田做风骚快活人。 咁你哋又有冇嘢唔开心要我帮啊？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即系打工仔咧，好中意就斗惨嘅。 嗯， 有阵时互相喺度呻。即系譬如咧，可能话，唉，我真系惨啊！我琴晚开 O T 啊，唔知开到三点咁样咧。你永远就会听到隔篱嗰个话，车有几惨啊！我成个月都三点先瞓啊，咁样系啦，真系一定系斗。 即系一班朋友出嚟食饭咧，永远都系怨声载道， 怨声载道。 你惨，我仲惨啊！ 系啊， 即 系 咁样咧，系唔啱数噶嘛？话成 唔系啊，好啱数噶。 系啊，要聆听噶嘛，即系聆听。 咁梗系啦，但系有阵时变咗一个聚会咧，就好似变咗武林大会咁样咧，烧强，跟住呢个就话我死得仲惨啊咁样，可能因为基于呢个原因咧，就网上面咧，无论系香港啦、大陆啦，都好兴一种玩意嘅。我头先见到咧，日本都有添啊，就玩咩咧，就叫做斗惨比赛，但 系 有个前提嘅，一句说话。 我用一句说话要表达晒你有几惨， 即系因为咧，我又觉得好符合我哋嗰啲人性嘅特质嘅。你话如果我要同你讲，阿祖话我好惨啊，有几惨啊？嗱，你听我讲，我要咗十分钟，哇，走咗啦， 系 边有人有心机听你用十分钟嚟话你有几惨咧？最好就一句到尾，一句到位就 系 话我好惨啊，有几惨啊，哎呀， 解说到噶啦，我劲啲，我觉得我用两个字 系 已经代表到好惨， 系啦，点 咧？阿华，哇，好惨啊， 你赢。 佢都笑 啊！或者你一句说话，你话佢老公系阿华咁啊，哇，好惨啊！ 或者阿华 佢老婆 系 阿田咁 样，桂花田 系啦， 好 惨 啊！你 赢 啊！你赢 啊！ 你赢 啊！明晒 啊！系啦，真系嗱，咁咧佢哋嗰啲参赛嘅作品咧。就都好多嘅，有啲咧话就话一句话咧，但其实咧都即系要以两句嚟做一个总结嘅。但系咧有故事性嘅， 好 大家可以点评一下。譬如佢其中啲参赛作品系咁样嘅， 一句 女朋友嘅闺蜜同我睇紧电影， 有几惨啊？ 未完， 未先女朋友 嘅 闺 蜜同我睇紧电影， 即系同个男仔睇电影。 嗱，本身已经好有剧情啦，系咪先？ 嗰个 好有剧情啦， 个男朋友同佢女朋友 个 闺 蜜系咯，咪好有剧情先，已经系啦，未完咯。女朋友嘅闺蜜同我睇紧电影，但系女朋友就同我讲，佢同佢嘅闺蜜睇紧电影。 哦， 系咪好劲啊？哇！即刻案中又有案，你直情可以咧剧情扭两转添啊！即系可能惨嘅地方就系话好惨啊！你女朋友你同佢闺蜜睇戏一定系劈腿啦咁样，点知逗号之后再惨多格，佢女朋友一样系劈紧腿，可能 未必系劈腿嘅咁样。 喂，咁做乜呃佢啫？ 但如果佢话要斗惨嘅话咧，应该就向呢个方向谂噶啦。 好啦。咁啊似啊，系咪先？嗱，系咪开始？开始明佢嘅游戏咧？唔单止要斗惨，仲有剧情喺里边嘅。 好， 呢句劲啊！呢个 嚟。 第二个参赛作品咧就系话，我拍过七，我拍过七八次拖， 系， 而我仲系处。 突然间停声啊！ 而我仲系处。 哦， 系啊， 惨啊！ 嗱，佢冇话男定女啊，佢净系话而我还是处咁样啫。 哦， 系啦。点解惨呢？ 喂呀，咁人哋可能真系吓 信仰嘅 关系咯，你唔可以咁话。 但唔系喎，但佢自己讲出嚟，即系佢唔想呢件事咯。 系咯， 佢唔想系咁咯。 我还是啊嘛， 但系佢而家系咁咯， 系 啊，所以佢唔想嘅。 系啦， 啊，系咯， 系咯，所以惨咯。好啦， 咁可能佢嘅对手系唔想。 咁佢 检讨自己啦， 咪惨咯。 四个字，检讨自己。 好啦，啊呢个好 update 嘅，应该系琴日先至作嘅啲人。 系 相送结婚嘅时候，我单身。 系。 相送离婚嘅时候，我仲系单身， 即系呢两年都冇拍拖啦。哎呀， 系啦， 真惨啊！ 我识嘅男， 如果佢讲讲紧范冰冰同阿李晨系仲在， 系啊， 即系佢讲个比例系四年。 但系嗰个结埋婚啊嘛，已经即系话人哋婚都离埋啦，我都仲系单身啊，咁样。好啦，呢个就 系 我认识嘅男生。都唔及人哋前度男友数量多，即系你谂 下， 一个女仔，应该都系女仔咁样噏啦。可能佢新嘅时候，我识到嘅男仔嘅数量都唔够你飞咗嗰啲男仔多啊！你谂下，你谂下， 系飞嘅， 即系就同嗰啲长辈同你讲，我食盐多，你食米一样咧。即系但系你调翻转讲。阿爸，我食饭嘅数量都唔够你食盐多啊！哇，咁你话系咪佢好惨啊？ 我即刻谂到人话呢个，你上次结婚我要俾人情，你今次结婚我都要俾人情， 咁咪边个惨啊？ 我惨啊，梗系系咪？次次都关我事，系咪咁样？ 系啊，呢 个暗盘系有同啲朋友咁样讲过嘅。 啊， 佢又结婚，咁即系又要俾。 即系上一次嚟过嗰啲，可唔可以有个折啊？ 系啦， 喂，你唔好咁啊！ 好多咧都系中意同自己嗰个叫做婚姻状况有关。譬如呢度有一句处男之身一直冰清玉洁， 咁好啊，你保得住啊，系咪？ 系啦， 但系结婚四年， 系啦，即系冇，即系都系咁样啦，系啦。跟住呢啲咧就开始有啲似阿田讲嗰啲 咩啊？ 旧不过你又唔介意 婆媳关系？ 唔系，旧年嘅短裤短裙全部都着唔落啦。 系 阿田话冇嘢，我年年都系咁样噶，慢慢你就惯噶啦。 要接受，唔好夹硬嚟，夹硬嚟冇勉强冇幸福。 而我相信作呢啲句子嘅系我哋 fans 嚟嘅。 哦，好 咧。佢作完俾阿田，又作俾其中一个主持。 哦，即系我啦。 冇讲过。 系啊。 系。嗰条线我永远都跨越唔到。 各位为咩线啊？发线啊，系嘛？ 好衰啊！佢个作法系咁嘅。键盘上面是头发，台上面是头发，地下上面都是头发。 但我头，但我头，我个头系冇头 啦，冇做代言， 系啦，真系头上面冇头发，系啦。 有啲人真系会觉得好唏嘘啊， 系啊。 但我觉得冇一句劲过我老婆系桂花田， 唔系 阿华讲 嘅。唔系嗱，我觉得跟住有啲咧就系感情以外嗰啲，即系唔系嗰啲男女瓜葛嗰啲。 我头先嗰啲，你上次结婚， 我觉得呢句啲系啦，唔系嗰啲。我觉得呢句都好惨啊！佢话你最好嘅朋友话自己冇朋友， 你哎呀， 呢句真系好惨啊！ 這個、 是啊，是不是香爆啊？ 咁你仲同我讲你俾说话我听下。 唔系你谂下啦， 即系 呢个 人啊，咁样。 即系呢个 hurt 咧，真系双重噶。首先有一个人话自己冇朋友，你已经觉得好惨噶啦。 系啊。 但系最惨系我当你系朋友，朋友我当你一世朋友，但系原来佢话我冇朋友噶。即系原来我表错情啊 ！Who am I 啦？咁样跟住入边，我 系 边个啊？我系你边个？点解我仲要听你讲呢句？ 系啊，劲惨啊！真系， 好伤心。 系咪呢个劲 hurt 咯？真系 唔中意。 打咗成个报告，终于记得 save 啦，电脑中毒。 系啊，呢个好惨， 我都觉得呢个好惨。 呢 啲 系一个情景睇 嘅。呢个我试过啊，但我唔系试后半决，我系试前半决。 系死机嗰时想打个好大打唔到。 唔系，嗰时仲系大学做紧嗰啲咧，嗰啲 group project 系。 就佢哋好衰唔衰就信任我做最后一个把关人。 哎呀，你同我真系识错人，识错人真系、啊。 其实同佢早已经错噶啦。 其实咧，我哋都挨咗好耐先知道嘅、啊。今时今日呢个人系点？ 嗰次真系惨嘅，就算咧已经廿年之后咧，上次同嗰啲大学同学见面咧， 都仲讲紧。 佢哋嗰滴眼泪都系滴出嚟嘅。佢话我唔明点解你嗰阵时会咁样做嘅，已经系 group project 啦，喺个电脑度打做晒所有嘢，跟住佢就话喂。到你咯，搞掂佢咯，咁样跟住咧，我就准备就即系打完啦，咁就要即系 exit， 要离开咁样啦。咁佢就弹咗个 即系打完之 后，即系你要 close file 咁样噶啦嘛。 点 save 噶嘛？之前会问你噶嘛？ 佢嗰阵佢就会问你，佢就话啦，你而家 save 唔 save 咁样？佢话 exit， 然后就话你会 save 定系 without save 咁样。 系咯。 嗰阵时唔知点解我个脑唔知边度刮咗自己一包，我话即系唔好搞佢好啊。 即系机佢应该仍然喺度，佢应该熄咗之后再打翻开咧，应该仲喺度嘅。你觉得 应该就拣唔好不变应万变系最好嘅，我就拣咗 without save。 但你呢个都唔系最惨，我讲 唔系冇晒所有嘢啦，跟住 呢个唔系即系嗱，呢个系你自己自作孽噶嘛， 唔系累到街坊， 你累到街坊， 唔系佢有考虑过呢件事啊嘛。 我经历过一个咧，就系嗰阵时咧，大家咧就临毕业啦，大学毕业啦，写紧论文嗰个阶段，大家都系个电脑。房度，因为嗰阵时唔系一人一部手提电脑嗰样嘢咁噶嘛，就落去电脑房度打打打打打咁，跟住突然之间就有人拍台，点解啊咁样？因为咧嗰阵时识电脑啊，就系、是、下面咧台 底隔篱， 识错咗隔篱嗰个。 我记得你讲过好似 呢个真系好差啊！水分 business 俾人哋，即系唔关自己事嘅，识错。 你认唔认啊？如果俾你嘅话， 你冇得唔认嘅，因为佢起咗身，你跌即系发生咩事啊？咁样 我会即刻唔认咯。 隔篱嗰个系 咩事啊？ 但系人都见到，跟住隔两秒之后，佢个 mon 冇咗画面，但佢识错咗人哋部电脑，搞到人哋冇咗份 thesis 啊！你知唔知啊？ 真系好大件事， 冇人够胆出任何一句声，连同情啊、安慰嘅说话都唔够胆讲，我咩都系死噶。 俾人自己，我都会火，都会嚼佢。 系啊，真系冚头埋墙啊！呢啲真系。 以下呢一句一定系冠军。 哦，好啊， 我知道你哋一 老婆系桂花田， 一定系会冠军。你哋点都会附和我噶。 嚟啊！ 今日系星期六。 有几惨啊！ 冇得听风 show， 好惨啊！睇重播啦。 子女 二台通识六十秒。 格陵兰系世界上最大嘅岛聚，而且大部分嘅面积都系喺北极圈之内，所以大约有81%嘅地方都系被冰雪覆盖。不过由于受到气候变化嘅影响，融冰季节比往年提早将近一个月。在以前通常是六月至到七月才会进入融冰季节，但今年就提前到四月尾出现，而原本在七月才会出现的大量融冰亦都提前至到六月中发生，还在一日之内就有将近20亿吨，大约占40%的冰被融化，创下历史纪录。居民担心如果格陵兰的情况没有改善，同冰雪一起消失的还会是传统的格陵兰文化，例如雪橇狗比赛。而科学家就估计，大量的冰流失很可能会令海平面上升得更加快，极之有可能影响甚至淹没一些沿海城市。 声音演绎蔡敬文， 二台通识六十秒。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好啦，我哋咪后嘅嘢又讲完啦， 好激烈啦， 好激烈啦呢啲嘢，又要讲翻百无禁忌大吉大利啦。 哎呀，点解你咁样噶，曾子豪，你唔可以咁噶。好啦，真系要，我哋要翻嚟我哋呢度。去到古时候嘅， 跟住啲听众话咧，最惨嗰句说话就系又到百无禁忌个案件重演咧，佢又讲翻上个礼拜嗰个回顾啊！ 你记唔记得？佢唔讲嘅话， 食物中毒 噶嘛？ 食物中毒， 我真系唔记得哦。 一定系， 系啊，除非唔系中毒啊， 唔系啦， 惨啦！有咩比起记唔到上次，而佢要讲多一次俾你听更惨啦？ 上次系冇食物中毒， 所以咧有啲嘢要重复嘅重要嘢讲三次，要讲三个礼拜， 要讲三次添啊！ 讲三个礼拜你记得啦，嗱，而家唔记得啦。 唔系食物中毒。 记唔记得系咩啊？ 酒店 系啦，叻仔。 酒店餐厅我猛咁喺度话妓院啊嘛。 哦， 系啊，系啊。 咁你惨啲，你记住咗桂花田上个礼拜讲嘅说话。 系啊。 你惨过我， 我 唔记得啫。 空虚几寂寞几冻啊，系咪？ 系我上次咧就讲紧啊，咁咧就话咧，即系以前古时咧，点解会有呢个叫做客栈啊，酒店啊，地方去俾人住噶嘛？ 因为开始有人经商啊嘛， 系啦，经商觉得咦，可有利可图喎、啊，咁、哦、即系原先咧就系国营嘅，咁啊嘛，跟住先到有民营啊，即系讲紧系即系官 回顾完啦，好啦。回顾完啦， 咁仲有我就系讲紧官府国营嘅酒楼里面有妓女噶嘛、 啊？我记得，我记得 酒楼定酒店啊？ 酒楼都喺度 讲噶，系酒店都系嘅。嗱，其实佢古时讲嘅酒店唔系讲紧我哋而家个 hotel 嘅， 系讲紧 motel 嘅， 唔系讲紧卖酒嘅地方，卖酒嘅地方。 我卖酒啫， 卖酒嘅地方。系啦，咁啊，咁我讲紧嗰时嗰啲官妓咧，只系陪酒就不陪身噶嘛，系咪？ 不陪身添啊， 系啊，不卖身， 即系卖身啊，即系俾个。身去啦咁，咁但系 佢真系解 释啊，上何苦咧？你真系 搞笑，搞笑真系搞笑。 系啊，咁民营咧，民营嗰啲又得唔得 嘅？ 就 系卖身唔卖笑嘅， 唔系都笑嘅，都专业噶嘛。 可能佢嘅专业就唔笑， 佢都要讲到佢，哇，官人我要啊！如果唔系套戏点嚟？ 呢个系个。个对白嚟 系啦，我要贴士啊！嗱，系啦，民营咧嗰啲小酒楼咧，就真系有啲衰嘢啦。 哦，系卖身添嘅， 系啦， 都话会讲到妓院噶啦。 嗰啲唔系妓， 佢卖身咯，仲唔系妓院？ 真系佢唔算系咧。 佢冇妓院个名啫，但系佢都系卖淫啦，系咪先？ 可能佢唔系卖淫，系卖身啫。佢真系将个身卖俾你，不过你净可以叫我帮你拖地，系啦， 我仲谂住 攞块皮， 系啦。 咁嗰啲酒楼啊，嗰啲格局系点样嘅？ 哇！你问到咁样嘅喂， 系 灯光幽暗，一间间板间房，好似以前六十年代嗰啲咧， 卡拉 OK 房嗰啲啊嘛， 系啦，上个万蚊椅变成为咗就系卡拉 OK 咯， 系啦，应该系咁样嘅， 系啦，因为有人喺度咧就琴棋书画，拉下二胡啊，弹下琴啊， 喂提子啊，喂西瓜， 系啦， 系啦，你啊食提子，我食香蕉，一定系咁噶啦， 系啦，系啦，系啦，整个果盘冇果盘， 同埋榴莲咯，系啦，仲有番石榴。 嗱，咁咧佢咧通常都系有两层高嘅， 两层高。 咁咧中间有个大厅噶嘛， 哦， 系咪？咁大厅佢咪俾嗰啲即系 俾唔俾钱嗰啲咯？ 唔系俾大厅嗰啲俾佢表演噶嘛，系咪？ 哦，系咪仲要表演噶？ 唔系咁卖艺噶嘛，系咪啊？ 都佢个表演都系弹下， 唔系卖技啊，卖艺啊， 卖艺系啦，系卖艺嘅，即系佢咧， 即系将我艺卖出嚟咁解啊？知唔知啊？ 卖旗， 仲卖旗， 卖艺啊！ 你就系卖旗噶啦，讲到 咁咧，啲人咧就会坐喺度啦，系咪？咁睇啱嘅，或者哦觉得咦 OK 喎， 杨粗姑娘， 可能就会诶，不如咁咧倾下偈咧咁，咁佢哋都 OK 嘅，因为佢可以陪酒噶嘛，咁 啊 啦，咁但系咧即系佢话咧，如果你想有下文嘅咧， 就要俾钱啦， 睇下啦，唔系跟住咧睇下 要搵妈咪过嚟啦， 睇下咪都要问下嗰个， 跟住朱咪咪就会同埋桂花田喺度斗啊。 仲有軟件單子， 軟件單子，唔係咁跟住咧，佢咧如果嗰啲咧 OK 嘅，即係等錢使嘅，即係暗馬底咧，跟住話我收工。 我收工， 等佢收工咧，跟住咧佢就会就有下文噶啦。 哦， 系啊， 咁系咪上二楼嗰啲房间啊？ 嗱，二楼房间系啦，啱啊，我 就想 话啦，二楼房间系俾嗰啲达官贵人咧就上喺楼上 V I P 嘅， 有 V I P room 嘅。 话 明楼上 今日都有 V I P 啊， 话明楼上系雅座噶嘛， 系啊， 但系佢要做嗰啲系不雅噶嘛，所以就唔会上楼上嘅，楼下啦应该。 难道楼上嗰啲达官贵人嗰啲去做嘅嘢一定好睇？ 好睇， 因为达官贵人嗰啲咧，佢就唔会喺楼上 私隐度过，哦系啊， 喺楼上噶啦， 带翻屋企 系啦，就嗱，如果啲平民百姓咧，嗰啲就真系带去嗰个女仔屋企咯， 哦， 系啦，咁自己屋企唔得噶嘛， 你屋企我屋企， 啊， 有空买空，好啦， 翻屋企啦， 翻屋企好啦， 但系点解我想问下你， 冇人噶， 你讲嚟讲去嗰啲酒店啊，嗰样嘢其实都系同讲紧 妓女嘅， 妓女有关系嘅， 系咯， 你话唔系，唔系讲妓院，诶，全部都有妓女， 因为妓院摆到明系啊嘛，但系呢啲就 系 诶， 佢系要偷偷摸摸嘅，以饮酒为名。 喂，你估个个做得嗰啲叫做青楼女子噶唔得噶，唔系噶， 系 咁好啦，咁诶，但系咧诶，而家讲紧好多酒楼啦，系啊，喺成行城市条大街都系噶嘛， 听听下啲听众。 咧，即刻落楼下问下，系咪而家呢个酒楼都有啊？喂， 咩啫？ 唔使乱谂啊，冇。 系你都问过阿姐，除咗叉烧包仲卖咩噶？你 系啊， 鸡包仔咯。 系啊， 我唔信，佢翻电话唔系噶。 有肠粉啊？你要唔要啊？咁样咯。 仲有冇先？咁样 冇啦，摆晒喺度啊，咁啊。 搞错，跟住佢投诉你，鬼翻嚟呃我。 你讲起嗰啲酒楼食肆，咁就点知边间有又边间冇嘅咧？ 有个笑哈哈嘅。 有个小哈哈咩？ 而家成日话个脚板凳个小哈哈嗰啲咧，嗰啲按摩店就 系 代表有 系咩？ 系啊，之前唔常介绍过啦嘛。 系啊，我都见过有啲咁样噶，即系佢有啲啲咁嘅。 揿到你笑。 嗱，哈哈服务啊，嗱，真系啊，佢话咧，点样知道嗰啲酒楼？因为讲紧成条大街好多嗰间酒楼啊店铺噶嘛。 即系大部分其实都系做正当生意嘅。 系啦，咁有 边 啲 可能有少少咸湿嘅咧？咁样 系啦，有啲即系男人服务咧咁。咁跟住咧，佢咧就会 服务 员，真系啊，咁系真系服务。 佢会写出嚟嘅。如果普通嗰啲就写客似云。 你想讲系为男人服务啊？系嘛？ 系系啊， 系为咗男人服务啊！变咗有男人去服务人， 冇啊！男人服务拖地都要啦，系咪先？ 咁佢哋咧喺嗰啲酒楼咧，佢哋挂一个叫做红色嘅芝士灯咧喺度咧，就话俾系啦，就话俾你听，嗯，内有 红色灯笼， 红系啦，咁啊挂喺度咧， 同而家嗰啲霓虹灯一样咯。即系嗰啲霓虹灯招牌咧，因为同而家一模一样喎。 即系你话，譬如可能去到旺角嗰啲砵兰街啊，嗰啲 一定系 写住 青春少妇咁样嘅，就有霓虹灯光管。 以前到而家都系咯。 咁即系话俾你听，嗱，我呢度咧就有啲咁嘅服务嘅，咁所以啲客人咧就唔会盲中中入咗去哦乜咁样噶，咁有啲系正当君子 挂红灯笼啊，惨啦！而家好多酒楼都有红灯笼挂出嚟喎。 但佢都有分嘅， 有分嘅 红灯笼，佢呢个系叫做红色芝士灯笼啊。 咩叫芝士灯笼？ 即系佢好似一个，即系佢唔系嗰啲肥圆嗰啲扁嗰啲嘅， 走肥。 因为我见到嗰啲系比较瘦削，好似啲花，即系嗰啲咁样嘅形式嘅，总之系 唔同啲嘅， 系唔同啲嘅，咁大家分得清嘅。咁仲要咧系有盖同冇盖嘅分别嘅。 有 盖同 冇盖 分别系啲乜嘢呢？即系总之嗱，嗰间下盏就有嘅。 有盖同冇盖就系无上妆个意思。如果你冇盖嘅就系 topless。我呢个发音啱唔啱？ 其实我想问下， 系咪即系无上妆？ 真系可以有一个地方可以无上妆咁样？ 应该有、啊， 我觉得唔系。 再唔系嘅就都系爷学啦， 系 马来亚亲猪啦。 有房出租同埋冇房出租嘅分别，即系你可以喺 有瓦遮头同冇瓦遮头，有盖同冇盖 地方。 系啦， 我咁估啫。 你真系估得几近喎、啊？嗱、啊，即系话咧，譬如有啲真系冇嘅，冇嘅，即系话俾你听，我真系纯粹客栈啊，或者有嘢食嘅地方。 咁边啲系冇啊？冇盖啊？ 唔系啊，嗱，咁佢有头先咪讲过啦，有啲有下文，有啲冇下文噶嘛。 系啊系啊 系啊。系啦、啊，咁咧佢话咧，嗰啲芝士灯摆喺嗰度咧系有分别嘅，系正经同唔正经。 系、啊。 咁正经咩叫正经嘅？即系正经嗰啲系陪酒嘅， 知噶啦，知噶啦， 官嗰啲咁啊。咁咪就系话有盖同冇盖，有盖咧系即系话俾你听，我有对。暗门可以俾你走，我同你去翻屋企噶啦，咁样 有盖系有暗门， 系啦系啦，即系个盖冚住嗰啲咧， 都讲到咁明咯，不如直接喺门口讲咯。 我哋 有 唔得噶， 唔得 噶，佢哋 都会俾人捉噶嘛，系咪？ 系啊，因为你真系 含蓄噶嘛， 系啊，同埋你真系唔系清流啊嘛，咁所以咧就应该有。 咁冇盖嘅咧， 冇盖即系我有呢啲女仔喺度。但是我只是不买身咯， 系啦，即系净陪酒嘅啫。 好嘅， 咁冇嗰啲自然冇啦，好正常。咁大家即系一家大细。 如果个盖喺度，但系佢只系冚多半咧， 可以人哋叫斟茶，叫斟茶嗰啲咁样点算咧？咁即 系 有得倾啦，系咪先？ 有得倾嘅， 可能有啲有啲冇， 或者 讲咧 A 区同 B 区。 系啊，系嗰个招聘广告嚟嘅，而家唔系好救人啊，帮帮手啊，斟啲茶咁样。 系喎，招聘广告度，边个佢哋唔可以明码实？咁话俾你听，我要招聘啲咩噶？ 哎呀 ，time 好可惜嘅时间唔够啊！ 系啊，下次又讲下咧，佢哋咧即系有啲嘢唔可以做嘅，咁但系做咗之后又惊避，咁点算咧？ 听新闻先啊！ 香港人自己解决嘅口号，发言话系透过网上号召集会，希望表达香港内部事务不容外国干预。被问到外国势力系指啲乜，佢就话。例如最近美國就本港情況不尋常地發表言論，認為是別有用心。他又說即使過百萬的市民遊行反對修例，也都不代表全部香港人。不上街遊行的人可能都是支持修例或者是沒有意見。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酷熱的天氣，同時驟雨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 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53点，跌167点，成交额350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0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57点，跌82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50蚊，跌2.8；中国平安94.05冇起跌；盈富基金29.05，跌0.5；建设银行6.68冇起跌；美团点评67.95，跌0.5；小米集团10.2升2毫；招商银行38.6跌8毫；友邦保险83.55跌6.5；恒生中国企业110.1跌6毫；中国铁塔2.04跌4仙；日经平均指数报21246点，跌91点；港金现价报13230蚊，升13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419.55美元，卖出1419.89美元。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09，英镑9.898，瑞士法郎8.003，澳元5.475，加元5.964，新西兰元5.232，欧元8.8767，每百日元对港元7.25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029。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两宗交通意外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车龙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噶，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快线有意外，咁车龙咧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噶。咁另外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会道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龙尾咧排到去粉岭港铁站噶。就是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在马会道就有意外，而家车龙排到去粉岭港铁站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常怡道桥底；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一段就慢车。另外荃湾的码头坝道由于路陷，码头坝道去大窝口方向，近住洋屋道的中慢线仍然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和马鞍山路欣安村方向西贡。最后卫生署提提你，揸车揸得耐好容易会有腰椎、颈椎、周身痛，要在适当时间泊低架车，落车喐一喐，松一松。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 VN 有快乐。 我咧又暗黑了你啦！ 吓、 啊，今次呢个鸡翼劲，我话俾你听， 有几劲啊？ 镶金嘅， 我见到系蜜糖水炆金粉鸡翼嘅呢个系。 我而家直情见到呢个透明胶袋有种咧，小朋友喺个车度忍唔住要去厕所之后咁样嘅感觉， 再有啲稀稀地。 你快试一啖啦！ 逢星期六下昼4至6， 陈俊思认真做 ，Dixon 师培阿乐莫莉。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乐意。我觉得家庭是我的精神支柱，我要照顾我太太啦，又要照顾我的仔啦。因为我的仔现在得两岁，所以换片片啊、喂奶都是我负责的。无论做到几攰都好，一听到你的笑声，咩嘅能量都翻翻晒嚟。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令你家充满爱。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 超 B、罗敏庄、阿土、 美电看球。 在职家庭津贴计划现正接受申请，住户达到工时要求，入息和资产有符合限额的话就可以申请。每名合资格仔女都可以获发儿童津贴，同住屋企人工时可以合并计算，一人住户都可以申请的。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fa.gov.hk 或者打2558-3000问下啦。 京工京工京工， 丰收快活人好似高铁列车。 我桂花田就好似列车咁，容量够大够宽敞。 我曾志豪就好似列车咁样，速度够快转速高。 我黄耀祖就好似列车咁样，一样咁长啊。 阿祖啊，如果香港嗰段咧好似系最短噶， 咁你系咪笑紧我啊？ 丰收快活人列车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由香港电台第二台开出。 呼呼，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最后一个钟头啦，有星期五嘅大点唱啊！ 冇错，1872388系我哋嘅电话号码，而家可以打电话嚟啦。12点半之后听你嘅电话，而如果你喺网上面留咗言嘅话咧，而家可以读俾你听啦吓。你老咁， 好啊 ，OK， 好啊。呢、這个拉拉靓咧就话咧，想点唱 IQ 博士送俾某个人李生，希望佢好好白。咁啊，多谢晒大家。 希望佢好好白。 系啊， 好好白，灵感 IQ 称得上十分之高超， 创作力量同幻想会吓你一跳。究竟边一句啱咧？ 小云同小吉好重要。 李生重要啲，系啦，因为点唱俾佢听啦。 Okay, 仲有嘅话，德聪话阿豪嘅 啊， 呢几日咧焗热啊。湿到咧就系中暑， 系 喂读首古天乐嘅 Mr. Cool 嚟听下，等佢温凉下。 唔使我读，有佢同刘华合唱啊嘛， 系啊， 几劲先得噶。 有套新嘅电影，咁佢就同阿华哥一齐合唱，佢仲话我做零分啊，华哥100分咁样啊，我都期待紧听呢一首歌。 总之佢两个颜值就爆晒分啦， 咁当然啦， 唔使讲咁多，犀利 啊！好，我呢度咧有阿 Ryan 啊，佢话咧佢叫阿勤，寻晚咧就系佢嗰个冲泳泳冲。泳冲 BB 5个月大嘅好日子，见到佢个样咧好得意啊，不停咁样转变，而且咧仲好健康快乐咁样成长添啊，真系觉得系人生嘅一大乐事嚟嘅。嚟紧咧7月4号咧就系佢啦，同埋阿晓丹老婆摆喜酒1周年嘅日子啦。不如咧就请主持人啊讲几句祝贺嘅说话俾佢哋啦。 嗯， 好意头啊吓，人哋1周年结婚纪念啊，小朋友有5个月大啊，好开心啊吓。 一有二，二有四，四有八，生生不尽，乐乐无穷，永远都咁幸福，恭喜恭喜！ 哇，你呢个拜年喎、啊，呢、這个真正系 喂包冇输啊，系咪先？ 包冇金记，大家带嚟嗰个人哋1周年结婚纪念嗰啲好听嘅说话，俾阿勤同埋阿晓丹老婆。 百年好合，永结同心。 系啊，日日都开心添啊，直情恭喜恭喜啊！ 好啦，呢度有个咧就阿 Silly 啊 ，Silly 咧佢就话啦，三位型精灵主持， 好， 我好想点皆大欢喜啊！ 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 俾国内嘅叶碧。齐大佬，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我哋一家咧，同埋英国嘅 Tony Family 咧，就快啲团聚。希望呢一日咧，快啲嚟临啦。仲要祝自己7月2号咧，就生日快乐。老公咧就赚多啲。咁咧，佢女又晓彤噃，考到大学啦。阿仔咧，学业进步啦。嫲嫲咧，心情靓靓啊。姑奶们咧，都身心健康。我系 Silly 啊。 我有冇同你哋讲过？我真系喺家燕姐面前唱过戏啊戏啊戏噶。 咁佢跟住点讲咧？ 佢冇理我哋啊。 唔系，佢话你 我嗰阵时喺个喜宴里面度噶，家燕姐又去饮咁样 咧。知道你咁讲过，跟住佢咪叫你行埋呢边做行过啊嘛，因为佢都一组人一齐唱啊嘛，一齐跳舞噶嘛。 十字舞，十字舞。 你去嗰度唱系啦。好 ，Maggie 咧就话啦，今日。 是我翻工的最后一日啦。好幸运呢转咗行遇到呢好上司啊。好上司叫阿子。好拍档阿 Ben 啦同埋其他好同事啊。佢话大家要继续努力加油啊我会呢挂住你哋嘅。而佢呢八月呢就会开新工啦。重回旧岗位佢话佢都会努力加油嘅。向前看想点唱小幸运。 向啊。 唱唔到 好 Patrick 嘅你两个点唱啊吓？佢话咧就系呢个法拉利物流工作嘅，佢就想点俾咧同佢一齐工作嘅同事，包括有 呢间公司 法拉利度做物流工作哇！ 佢我唔知系咪讲公司名定咩咧？ 系咯，我仲话好快咯。 但系咧，我都好有诚意去讲晒佢咧一齐工作嘅同事嘅全名出嚟，想点唱俾佢哋听噶。包括有孔伟业、陈子杰啊，仲有简汉辉啊。佢话因为佢哋嘅工作好辛苦啊，所以咧点俾佢哋听啦。唔该晒我哋三位。风骚嘅主持喎， 系啦，呢度有个咧，Veronica 咧，佢就话啦，我递咗信，做到7月31号， 好， 但系未知前路。 哦， 豪仔读首歌鼓励下， 裸辞、哦， 我头先已经谂到噶啦， 咩啊，嚟啊， 成和败努力尝试，人着有志应该不怕辞，冇错。不怕辞、 啊、 所以人若有志，应该不怕辞职。 啱， 冇问题嘅，所以喂唔使惊啊！ 你呢个食到食得好好、啊， 食得好咧，系咪先？所以冇问题嘅，系咪先？所有新工都要由旧嗰份工嘅结束，你先可以开始到噶嘛？唔使惊，7月31号就系你嘅告别过去，八、月份重新开始。 好好，一于咁话，仲有时间啦，搵下工咯。如果唔系咧，放个小嘅假，叉足电，跟住做份新嘅工嘅时候，就做得更加好啦，系咪？ 系啦。 好，呢度咧就有 Leo 啊，佢咧就话咧呢排无论啦工作啦、人生咧都好有挫败感啊，就连呢个政治嘅心态咧都总系好似事与愿违咁样啊，所以咧佢就想点唱呢个安徒生的错或者系高山低谷咁话、 哦， 加油啊 Leo！ 系 啊 ，OK， 好啦，呢度咧有啊阿 Carrie 啊，就话啦，佢话你哋好啊，又系我啊豪仔嘅粉丝谦谦嘅妈妈， 哦，记得， 多谢 刘太， 系刘太， 佢话上个星期咧，因为咧即系上个星期日，因为黄疸指数咧比较高啊，入咗医院，佢话琴日咧先出院啊，可怜谦谦咧就喺屋企成日问妈妈几时翻啊，听到都心痛，希望自己咧可以早日康复，身体健康啊。另外咧，佢话多谢呢段时间帮手照顾仔仔嘅婆婆。啦，姨婆啦，同埋老公，佢话咧，另外咧，6月10号系佢奶奶嘅珍宝啊嘅72岁生日啊，咁祝奶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万事如意咁样啦。 好，我哋一齐准备唱成龙大哥嘅《硬汉子》咯。 好啊， 一二三，凭傲气， 呢首歌叫硬。 其实叫呢个名，应该唔系叫硬汉子。 所以我头先入唔到，唔好意思啊。 因为凭我威咪即系硬汉子咯，系啊。 凭我气， 硬汉子， 拼出一身痴， 生命作赌注。 系啊，点解要唱呢首呢？ 点解？ 因为有一个小市民斜动一个母亲，佢就话：三位风骚主持，希望呢个点唱会被读出啦。我要点唱成龙大哥嘅硬汉子，就头先嗰首啦。 可能真系呢个名。 系啦，就系俾全港30000多个警务人员听，同佢哋讲我知。支持你哋，多谢你哋撑住啊！凭傲气，硬汉子，拼出一身痴，冇错。 如果咁样嘅时候，呢度有一个阿 Man 辉啊，就话啦：你哋好，我唔好。咁咧，跟住就话啦，我想点唱俾嗰啲去搞暴力抗争嘅人啊？佢话你之前谂下，即系做之前可唔可以好好咁谂下？如果暴躁嘅，唔该你饮下凉茶，唔好再搞事啊！咁 系啊，都系啊，呢轮都天气燥啊， 系啊， 大家都燥啊，系啊，唔好搞咁多啦吓。咁咧呢度咧，亦都有一个咧就阿 Tony Zhong 咧，佢就话啦，三位，我想祝66啦，612嘅300001人心想事成，明天会更好。所以左中右前前后后唔同嘅心声，我哋尽量都读出。 系啊，包抄晒我哋系嘛？ 一百七二三八八，系啦，有咩歌想唱嘅，我哋尽量唱俾你听。 I miss your footprints next to mine. Sure as the waves and the sands are washing. Your rhythm keeps my heart in time. You found me.To carry on for you. To carry on for you. To carry on for you. To carry on for you.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wonder if you hear me too. Wrapped in my arms with every moment, the memories that pull me through. 呢个系啊，比卡超啊，神探比卡超嘅主题曲啊， 我冇谂过嗰只碟嘅封面会系咁噶， 系啊，好有型啊真系， 系咯，好有型 咁。我仔女我话要睇两次啊，佢第一次同佢阿妈睇完， 哦， 跟住就要两我睇多次。 但系你佢睇咗第一次噶， 佢睇咗第一次噶啦，已经系、 哦 okay, 啊。佢话佢话佢明白我，我话但系讲英文噶，佢话佢知道里边有一只叫做奇异种子嘅，唔知系咪雀仔嚟噶？ 唔知啊， 定系怪兽嚟噶？系我冇睇到先 啦，系啊，咁你咪陪个仔睇下咯。 系好似落咗画啦，因为 哦。好，你有冇應承到個仔啊？ 冇。 好，我哋讀點唱啊？ 真係冇。 係啊，呢度有阿光啊，佢話：三位主持你哋好啊，我咧就想點唱俾我爸爸阿華記聽嘅，因為咧佢離開咗我哋一個月啦，我哋都好掛住你啊。你放心啦，我哋七兄弟姊妹咧會睇住媽媽噶啦。你喺天家咧就要開開心心，仲問佢爸爸有冇見到只狗狗番茄添、 嗯。 希望咧喺夢中可以見到爸爸你啦，我愛你啊。咁啊，係阿光。 咁呢度都有個要打氣嘅噃，阿 Kathy 咧就。话啦，主持人你哋好啊！我哋一家咧喺父母屋企诶韩国济州，咁咧最近有啲嘢唔开心啊，因为咧啱啱星期一啊， 嗯、 我肚里边嘅小朋友咧就突然间冇咗心跳， 哦、 就要当日咧即刻做呢个人工流产手术。当时咧我同阿 Galen 啊，应该 G A L E N， 我谂系佢丈夫啦吓，同阿 Galen 都好伤心，但系老公就话咧唔好难过啦。我哋仍然都系一家四口嚟嘅，我哋冇咗孖仔唔紧要，只要我个身体慢慢好翻咧，就可以再怀孕噶啦。老公，你嘅哮喘未好，佢亦都知道我唔开心。为咗我咧，佢开始放大假，直至到九月份。佢真系好辛苦咁照顾我同两个宝贝女噶、嗯，但系咧佢亦都系好用心咁样去照顾我哋。我好想点唱俾佢听，咁啊多谢晒佢好辛苦咁样去照料我哋成家啦。咁希望三位主持可以读出咁样。 系 系啊，呢、這个经历咧系好大嘅挫折。不过咧、嗯，可能好似即系佢丈夫所讲咧，咁啊保持身体健康， 啊、 最紧要咧，即系其实嗰句好感人嘅，佢话佢哋仍然都一家四口 咧。我真系起晒鸡皮， 系啊系啊，即 系 始终都会系生命系。喺埋一齐嘅， 啱啱啊！因为永远都系有任何嘅问题嘅话咧，就一家人一齐行，咁、 嗯、 样就系最好噶啦。 最紧要养好个身体，跟住再嚟个， 系 啊， 支持你哋啊，唔好太唔开心，我加油加油啊 ！Kathy 嘅点唱嚟嘅， okay, 好啦 ，Kitty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琴日系佢自己嘅生日，希望咧自己工作顺顺利利啦，身体健康啦，同埋6月30号咧系佢以前嘅 part time 阿 Jo 咧，阿 Joy 咧嘅生日啊，咁祝佢身体健康，主日常在。 咁啊，想点唱 R to Shine， Sing Friends 咁样。 啊好啊，呢度咧有妈妈 Tam 啊，佢就话咧风骚三宝，我咧就话咧之前咧全屋企啊，全家人啊都中咗流感嗰个妈妈 Tam 啊，最近咧仲入咗医院做咗个小手术添，不过感恩一切都好顺利， 好彩 系啦，依然可以感受到咧美好嘅每一天。不过近嚟咧香港嘅气氛真系唔系太好啊，佢话咧好想同所有嘅香港人咧都打打气，希望大家多啲包容，多啲爱，因为香港咧真系一个好美丽嘅地方嚟噶。佢都好想点唱 Beyond 嘅Money 咧就俾全香港嘅人听，希望咧大家嘅生活都可以幸福啊！辛苦晒我哋。 啊 ，Fion 都系咁讲，佢话你哋好啊，我系 Fion 啊，佢话想点唱首歌咧俾全香港嘅市民听啊，希望咧社会快啲回复平静，香港人咧唔好有咁多戾气，社会秩序咧重回正轨。 我呢度都有啊 ，Shandy Lee 佢就话啦，佢好想点啊，恩妮嗰一首《东方之珠》 哦， 俾真正嘅香港人听，嗰首《东方之珠》系 啊好。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系咪嗰个啊？系啊， 发错千分， 唔系呢首， 唔系啊。 新的希望，新的 系啊，新的希望，新的奋斗。如果我就记错咗另外一首噶啦，《东方之珠》真美丽，我定要唱。 好啦 ，OK， 我继续点唱。 你搞到我唔记得咗人哋个点唱讲嘅啲乜嘢啊？ 我头先咪读咗咯。 哦，好啊，好啊，佢完噶啦，系嘛？ 系啊，佢想点唱俾真香港人听，就想听欣妮姐姐嘅《东方之珠》 系啊，好听嘅呢一首我都中意啊。Angel 咧就话作为头号粉丝啊，梗系要点唱啦。2019年咧过得好快啊，喺度咧佢好想祝福佢嘅家人同埋朋友咧，要开心咁样过每一日。尤其咧系我亲爱嘅妹妹 Alice 啊，因为咧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嘅啫，唔好谂太多。坦然面对啊，咁就得噶啦，咁啊，家姐支持你啊！ 好啊 ，Macy 就话啦，佢想点唱俾阿花姐听啊，7月4日系佢生日，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咁啊 ，Tammy Wong 咧就话你哋好啊，想点首歌。别问我是谁， 别问我是谁， 俾有心人听。 我想你， 有心人听啊！ 哎呀，我哋骚扰咗佢有心人， 对唔住啊，对唔住啊。 系啊 ，Vivian 就话啦，三位早晨啊，第一次咧喺你哋嘅节目度点唱噶。 Hello Vivian， 我要补足咧，我家姐同埋老公咧呢个月生日快乐，身体健康。虽然我同我老公而家喺边啊，我哋已经移居咗台湾啦。 哦， 系啊，但是呢，我们每天呢还是听你们的节目的。 谢谢。 系啦，不听就不舒服啦。 舒服好。 你们实在是最佳拍档啊！赞赞赞啊！我咧我咧我咧，哦冇用 ，sorry。 激动得滞啦。你咪应该都会跟住会唱《爱冰球会赢》嘅咩 ？IP 啊，很差系系，多谢阿 Vivian 啊。 好，呢度有阿 Angel 啊，佢就话咧想点唱俾佢细佬啊，同埋佢老婆听噶，因为咧佢哋7月1日咧就结婚3周年，而家佢哋去咗日本嘅东京嗰度玩啊，要下个星期四咧先翻到香港。祝佢哋咧要玩得开心啲，仲想咧点唱埋俾佢妈咪听啊，因为佢细佬咧早前个工人姐姐咧放咗1个月大假，翻咗菲律宾，咁佢妈妈咧同埋爸爸咧就帮手凑孙玩咗1个月，其实凑咗1个月嘅，我加落去玩咗1个月都辛苦啊吓。佢话咧，所以我细佬咧早前咧就请埋爷爷妈妈咧坐游轮去日本嘅宫古岛嗰度玩， 正啊！ 系话最开心系咩啊？喺船上面见到淑梅姐一家都喺船上面度玩啊， 正啊！ 辛苦晒爷爷嫲嫲咁样啦吓，大家都玩得开心啊！ 系啊，既然系咁啊，喺12:30新闻之前就送呢只歌，因为好多人都想点唱俾香港听嘅，都想为香港加油。欣妮姐姐，靠你啦！1872388，稍后新闻之后就会听你哋电话啦。 前繁盛现做新的生活，新的奋斗，斗志化为强劲力量。至少到外表多风光，可爱的是有人迎住流汗。念旧日，信念何顽强？几经风暴雨狂，还无惧落。新的迫害，新的引诱，有正有邪，何处是岸？小岛中路本多康庄，可爱的是有人仍是绝望。若然似小岛，终身作避世向。 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嚟点唱。12:30新闻之后咧，我哋会听你嘅电话噶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20国集团峰会在日本大阪揭幕，东道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峰会正式展开，预料会议将聚焦贸易、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气候变化等议题。各国领导人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等上台影大合照，又互相握手交谈。习近平和特朗普在峰会展开之前分别和多国领袖会面，特朗普举行美、日、印三边首脑会谈，期望美国将各自和两国达成并公布重大的贸易协议，但未有透露进一步细节。习近平和金砖五国以及非洲代表会面时候，重申中国始终支持多边主义，又不点名谴责单边保护主义，强调任何损害其他国家以维护一己利益的霸凌行径在国际社会上不会受到欢迎。身兼行政会议成员的乡议局主席刘业强说，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暂缓修订逃犯条例，实质是撤回，他认为是从善如流的表现，乡议局会支持特首继续执政。另一个行政会议成员史美伦则说，香港正是经历十分艰难的时期，所有人都有责任维持本港核心价值，期望修例风波会慢慢平静，政府更加关注民生。经民联立法会议员梁美芬日前说，近期爆发反修订逃犯条例示威的参加者大部分是年轻人，他归咎通识科导致目前的局面，认为要检讨。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说，通识科的原意和设计都是好，希望学生对自己周围的事物和个人发展有全面认识。杨润雄说，希望透过通识科培养学生明辨和多角度思考，有正面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课程除了个人发展，也都涉及香港和现代中国，也都有环保、公共卫生和全球化问题等议题。他说，专责小组将就学校课程展开公众咨询，年底提交报告，到时会再决定下一步的工作。本港楼价指数连升5个月，并且创新高。差饷物业估价署资料显示，五月私人住宅楼价指数按月升1.4%，突破去年7月高位，但升幅较4月放缓近2%。头5个月楼价指数升10.4%，上个月租金指数升0.36%，连升3个月，头5个月升0.83%。天气方面，下周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气温32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60点，跌161点，成交额35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0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57点，跌82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50蚊，跌2.8；中国平安94蚊，跌5仙；建设银行6.69升1仙。盈富基金29.05，跌1.5；美团点评67.9，跌6；小米集团10.18，升1.8；招商银行38.7，跌7；友邦保险83.6，跌6；恒生中国企业110.1，跌6；中国铁塔2.05，跌3仙。日经平均指数报21256点，跌81点。港金现价报13230蚊，升130蚊。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419.5美元，賣出1419.83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1，日元107.69，瑞士法郎0.976，澳元0.701，加元1.31，新西蘭元0.67，人民幣6.874，英鎊對美元1.267，歐元對美元1.137。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位残疾人士，做嘢不止用心，还好专心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他们的才能，那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还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师芬，你迟咗两个钟头啊，有冇搞错啊？ 对唔住咯，崔杰棠，一阵间食饭我嘅。 点解对唔住之后要加个啰字咧？ 咁我都话咗请食饭啦。 我唔觉得咁样系有诚意嘅道歉咯。 咁点样先为之有诚意嘅道歉啊？ 咁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师芬同崔杰棠主持嘅周末有情人，等啲网民同埋听众教下你点样为之一个有诚意嘅道歉咯。 哦， 我讲咗个啰字添。 On a Saturday night。 选举管理委员会就区议会选举活动提出了建议指引，并正在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以在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b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及各区民政事务处民政咨询中心索取。查询电话2891-1001。 同声同系，听出嚟。爹哋妈咪，我想讲。 你讲啦，我听紧噶。 当小孩子遇上挫折的时候， 小朋友，你明唔明白乜嘢叫做失败乃是成功之母呢？ 我听过，不过唔系好明白。总之我就系唔中意失败。但是自己成日做啲嘢都做得唔好，俾人闹多过俾人赞，搞到而家做亲乜嘢都好似冇心机。 其实点解大家都唔鍾意失败呢？咁梗係啦，成功嗰陣时我哋会觉得自己好好㗎嘛。相反，当我哋失败嘅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好差啦。所以当然冇人会鍾意失败啦。好多人因为怕失败就唔够胆去接受挑战，相信好多人都会明白到呢一个道理嘅。但系我哋依然会见到好多家长成日都会逼自己嘅小朋友做一啲佢哋唔想做嘅事情，咁样就会令到佢哋越嚟越冇信心噶啦。 其实我都唔想自己成日做得唔好，但系爹哋妈咪净系识得话我做得差，但系又冇教我点做翻好。如果多啲人教我做翻好嘅话咧，我都好想自己做得好噶。 面对小朋友失去信心嘅时候咧，我哋可以同佢哋分享自己嘅经验，等小朋友知道做唔到有阵时其实都系正常噶。我哋应该咧要喺失败当中咧吸取教训，先至能够不断争取成功。小朋友咧勇于面对失败，就可以提升佢哋嘅逆境智能啦。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守护同心，同步呈现， 同心同气，相信你。 桂花田校长早晨， 呢位同学自我介绍啊， 佢系我仔叫黄耀祖，我个爸爸叫曾志豪啊。 我想问你咧，世界上有边条河流咧可以攞到法人资格？ 法人资格，你问法国人都唔识啦。 爸爸，我知啊，就系新西兰嘅旺亚努伊河添。 你点知噶？ 因为我有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一个连条河都会关心嘅节目。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喂呀，你哋做人个生活作风咧低调啲，唔好咁贪慕虚荣咁奢华噶，无端端倾倾下偈咧，就已经要送条红宝石颈链俾个拍档。 咩啊？你自己话你要带住呢个广告买紧啊，十八粒总共30.40卡嘅。颈链 落去食鱼蛋粉咯，系啊，但系我哋头先系咪加咗人工咧？我哋好豪啊，就决定互相送俾对方。 系咁，我喺个杂志度剪出嚟俾你睇。 跟住咧，我就话好啊。 你试下，如果你真系剪咗出嚟，老婆买条颈链俾你，俾咗张纸去睇啊。我谂你真系死得好惨烈啊。 都唔会，我谂佢会以为你有后着噶。 系啊， 佢哋唔系一样嘢死咯。你冇后着噶嘛，本身你系。 系啦，佢以为你有后着，哇！你系咪收埋咗个盒喺后边？ 我净系得个嗰句，心意好紧要。佢肯剪都叫有剪过。 系啊，唔系啊。 如果阿华真系净系剪咗一条颈链俾你， 剪我都会去戴。 我而家就剪俾你，我要你带住嚟影相。 你唔系阿华嘛？冇用噶，真系。 我要你带住出街，影完就有事啊！真系。 跟住佢剪完之后咧，阿华同佢讲话，的确。其实呢个只是头盘嚟嘅啫，跟住有个盒喺里面，其实真正嘅灵魂喺里面，跟住阿天就好开心，打个盒， 我都估到噶啦， 就系把铰剪咯。 系啊，我就系靠佢剪噶啦。 系好啦，讲完废话啦，1872388，大家开心啊嘛。 开心 啊，都礼物有时都系靠手工作，使下剪下都 OK 啦。 手作仔。我喺 Catalog 嗰度拣咯，我边我要呢条啊？佢呢条咧，阿祖华咧，中间咪好啦。剪得好，跟住我咁好要我心口针。 其实呢个系我以前中学嘅时候咧，就有玩过呢个游戏嘅。见到啲名牌波鞋咧，我就会剪嗰啲 NBA 球星嗰对鞋咧，贴喺自己嗰啲 file 嗰度咧，就当系拥有咗噶啦，真系。 就系咁简单啫嘛，其实。 系咯，但我哋而家已经唔系十几岁啦。 又如何？ 所以我要剪得靓啲啊！所以我要剪得靓啲，我哋跟住摆上我哋嘅 Facebook page 嗰度，等人睇下究竟系剪嘅定系真系买嘅。 将啲珠珠宝宝戴晒上身啊！但系我哋呢个时候咧，1872388。 听众电话， 欢迎大家打电话俾我哋，有听众准备好啦吓。周小姐你好，早晨。 周小姐 ，Hello， 你好，周小姐， 周小姐你好，有啲咩特，有啲咩想同我哋特别分享啊？今日 要唔要阿祖送条颈链俾你啊？ 唔使啦， 我唔使啦，客气啦。 我自己咧，系一个中途失明人士嚟嘅。 系。 咁咧，我想打电话，因为我好多会友嘅失明人互联会嘅会友啊， 佢 哋都好中意听你哋讲 台。多谢。 我知道佢哋而家咧好多个都喺屋企听紧收音机。 系。 咁我想话俾大家听咧，可能咧即系呢啲系冷知识。每一年咧，即系新增视障嘅问题嘅朋友咧，系有20000多个案噶。 哦，都好多，真系唔知道啊，系。 当中咧，有啲系即系包括系全失明咗嘅。 嗯。 咁变咗咧，即系政府咧，对于即系视障朋友嘅资源咧，同其他譬如话智障啊，同埋肢体伤残嘅资源咧，都系比较偏少噶。 系。 咁我哋都要透过譬如话万人辅导会啊。香港失明人互联会或者失明人协进会咧，去协助我哋咧，去度过即系嗰个过渡期。咁咧，啱啱喺月中六月中嘅时候咧，因为我系过来人啦，咁我就出席咗一个新会友嘅分享会，就鼓励佢哋要学万人手杖。 即系攞嗰个即系嗰个拐嗰、个叫士的嗰、那个系咪啊？ 手杖 系啦，手杖系。 要话俾大家听，正确系叫做手杖，万人手杖。 好 ，OK。 唔好叫佢做一支竹或者万人棍，千祈唔好。即系我觉得要俾翻失明人一个尊重啦。嗰啲唔系棍嚟嘅，系叫手杖嚟嘅。 系，多谢你话俾我哋知，因为其实咧，唔单止可能我哋啊，好多我哋香港嘅朋友咧，都唔知佢哋正确嘅称呼啊，嗰啲嘅工具是如何啊，系啦。 同埋有一样，我都系一个冷知识，要话俾大家听，国际标准咧，万人手杖系全白色。 哦，全白色系 系净系做视像或者你睇唔到电影或者电视剧，成日影住揸住啲咩间条嗰啲咧， 哦、 包含耳仔有问题先会用间条像嘅。 哦， 即系有分类嘅。 多谢你话俾我哋认识多啲。 如果只系视觉上面有损失，但系耳 听 觉冇问题咧，就系用全白色嘅。 全白像系啦，国际标准嚟嘅。 系系。 咁点解话加埋耳仔有问题，或者佢可能系失聪或者系弱听嘅咧？ 系 点解间条系示意揸车朋友见到佢间条像， 你響安俾佢，佢都聽唔到。 因為佢嘅聽覺係有問題嘅。 冇錯，冇錯。 多謝你話俾我哋知啊！希望我哋其他我哋風騷嘅聽眾咧，聽到嘅時候咧，都即係明白多少少，咁啊關心又可以多少。 係啊，因為即係我哋都好多司機大佬聽噶嘛，咁起碼知道哦，原來係咁嘅。咁即係就算你學你話齋撥佢，佢一來佢睇唔到啦，二來佢撥佢佢都係聽唔到嘅。咁啊，希望大家多諒解啊！嚇。 係啊，因為我自己行出街，咁佢哋見我支杖係白色，佢話：你支棍唔係間條嘅咩？我話嗱，首先我更正啦，係手杖唔係棍。 係。 咁同埋我都解釋咗喺路無數咁多次嘅路人，即係呢個問題係一個冷知識嚟嘅。 係。 咁希望大家即係唔好俾電視劇啊、電影誤導啊，係萬人都會揸間條嘅手杖，唔係佢係包。如果間條嘅手杖係包含個耳仔係有問題嘅。咁希望大家司機揸緊車聽到嘅。 好啊。 如果係留意到揸間條嘅手杖就。留意一下啦，停一停，让一让啦， 冇问题。 多谢晒周小姐，你仲有啲咩特别嘅点唱啊？有冇啲嘅朋友啊？你头先话都有啲朋友都听，系 系啊！我希望咧新会员啦，我哋嘅新会友啦，积极去训练、练习、学习手杖， 系 唔好将自己困喺屋企四埲墙，要行出呢个社会。 系 嗰日咧，早两个礼拜啦，即系呢个反印度条例嗰个咧，我哋好多失明人都参加游行嘅， 哦，都有见到， 系。 系啊，其实佢哋一样都关心社会、爱香港嘅朋友嚟嘅。 咁实际操作上咧，如果佢哋要进行一个嗰个途程都比较长距离咧，咁嗰阵时佢哋要得到嘅帮助系咪又会好特别要多啲咁样噶？ 嗱，其实咧，如果训练盲人手杖啦，我哋初学啦。咁係 one by one 咁學嘅，即係一個導師只可以帶住你一個學嗰啲手杖，因為咧要學打掌啦，打掌之餘要靠耳仔聽你打到嘅物件嘅聲音出嚟，你判斷佢係乜嘢。 嗯，知道，即係個距離啊嗰啲嘢。 係啦，避得到。譬如你打到街嘅垃圾桶，佢可能係膠做，個聲音係唔同；你打到鐵閘聲又唔同。 係。 咁先可以令到你避得過嗰個障礙物。 哇！真係好大嘅學習，一啲都唔容易啊。 係啊係啊。 又要靠耳仔聽，其實唔易學，真係唔易學，因為我自己係過來人。 係。 係啊。 多謝你，我覺得咧，你最好就係咧，譬如話你已經係過來人咧，但係你亦都好。愿意将呢个经验咧，就教俾嗰啲即系叫做新进嘅会员啊！你会同大家要多多分享咧，鼓励佢哋，所以好好啊，真系吓。 而家咧，我话俾你听咧，佢哋有啲学识咗咧，都唔愿意 够胆出嚟， 系唔够胆啊！咁所以我想话透过今次点唱，鼓励佢哋，唔使惊。 好啊！ 其实有一样嘢可以话俾大家听咧，我自己睇唔到嘢咧，我胆三毛，我话都睇唔到，唔使惊。 系， 因为香港系出名咧。香港人咧出名熱心好心地， 好 你出到街自動有人行埋嚟會幫你嘅，係唔使驚嘅。 係係， 我自己都係咁。我一行到馬路邊，小姐你係咪過馬路啊？我幫你啊！你去邊啊？我幫你。身為香港人係一等一嘅好心。 咁周小姐，我想問你一樣嘢，有陣時我個心都係咁諗嘅，我都想即係開句聲，可能見到啲失明嘅人士幫佢，但我又唔知如果我咁樣問咧，我明明係好心嘅，但會唔會令到一啲失明嘅人士咧會覺得我唔使你幫啊？我都搞得掂啊！即係會唔會反而傷害到？ 唔會 嘅，係咪啊？ 唔會嘅， 唔會。 咁啊好啦，多謝你話俾我哋知。 你幫我哋過馬路咧，我打少兩下掌，我手冇咁攰啊！ 咁 就好啦， 明白， 係啊。 其實我哋朋友都知點做啦。 係啊，我哋要多啲溝通咧，我哋就互相了解多啲，咁我哋就會知道咧點樣可以幫助你哋更多咁樣。好啊，多謝你周小姐，得閒再打上嚟同我哋傾偈咯，好冇 ？Thank you， 好， 拜拜，拜拜。 即係長知識啊，嚇！ 係啊，即係你無論知道佢哋嗰個手杖嘅分類啦，又或者佢哋嗰啲需要咧，希望頭先個電話都。可以帮到大家咧认识多啲啦吓，好电话号码872388，我哋咧就再听多听众电话，你系边个 ？Hello， 潘太， Hello， 我 系 潘太啊， 你好潘太，系啊，你好啊， 系啊，我系潘太啊， 系啊，点啊，有咩事啊？ 我想点唱啊？ 系， 咁咧，六月五号咧就系我补足我仔咧，六月五号咧结婚快乐咯。 哦，结婚， 嗯， 系， 吓，咁样咧我同埋佢个太太即系我新抱啦，叫殷咏珊，我个仔叫潘国豪。 哦，殷咏珊咪个明星嚟噶，好似系。 系咩？ 靓啫， 系啊，同第 一样都系咁靓嘅。 好似啫，你答错咗啦，胡仔，你太忙啦。 唔系，你身好似明星咁靓啊，真系。 啊，好似明星咁靓。唔系啊，仲好靓添噶，我心 靓过明星啊，佢话靓过明星噶。喂，但系都过咗门，差唔多成个月咧，有冇俾个分佢啊？ 未啊，未咗一个月啊，六月都未过。 系即 系 心急啊嘛，你有冇俾个分佢啊？ 俾乜嘢啊？ 即系高唔高分啊？ 系啊， 豪仔嘅意思系话， 俾一百零几分啊？ 一百零几分啊？ 分啊，系啊， 犀利喎！ 因为佢要好啦，乖，我先打电话嚟咯。如果唔系，都唔会打电话嚟啦。 俾你赞佢一个乖啊！ 好耐啊！ 系啊，多谢你。 所以应该早啲打啊，打唔通啦，冇办法嚟入补足咯，咁样咯。 唔紧要，喂，俾你赞佢啦，一个乖啊，个新抱有咩咁乖啊？ 咁一个好细心，好体贴咯。 系 吓，咁样咧。仲乖过自己个女嘅，好乖。 嗯，呢个又唔好讲嘅， 系啊， 嗰啲叫做咩？诶，嗰啲叫咩？姑嫂就会有不和噶啦。 阿妈就锡阿嫂多过锡我。 系啊， 系啊，咁啊，我哋讲事实嘅， 我快啲嫁出去啦，我 仲要咁讲添啊 ！OK 啦，好啦。 我仲有啲嘢仲想多谢咧，唔系阿亲家咯，唔系阿亲家噶嘛，个女佢生到个女咁乖，我先至有咁靓嘅新抱噶嘛。 讲嘢识讲嘢， 佢感恩佢哋咁样咯。 好啊好啊好啊，咁啊， 做咩响边多人你冇讲到咩？而家讲翻 喺大电波讲，大电波讲 太激动咧，讲到人哋可能听唔到，而家咧就所以再讲多一次咯。 真系好啊，真系 希望佢收到咯。 系啊，不如你讲下仔仔同埋新抱叫咩名，祝福下佢哋啦。 嗱。新抱咧又叫殷永山， 系头先讲咗啦。 英文名叫 Betty， 系 咁咧，我个仔咧又叫潘国豪，佢英文名叫做阿坡咁样咯。 哦，阿坡 咁样咯， 好啊， 好啊， 系啊，咁啊祝佢哋咧永远快乐啦， 好啊， 同埋咧都祝福埋香港人咯，因为呢排好唔开心，希望咧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咁生活落去咯。 好啊， 你记得多唔开心嘅事发生咯， 你记得啊，鼓励你个女多啲啊，唔好成日话佢啊，知唔知道啊？ 同阿嫂再比较啊，真系唔开心噶。 好冇， 我咧一于咁话啦， 咁话得噶啦，明白噶啦。 好啦，明白就得啦。 多谢你嘅电话，系。 仲有多谢提先接电话个哥哥啦。 好啊，仔。 我电话我都唔可讲咗我心目中要讲嘅嘢咯。 系啊，多谢你， 多谢你哋啦，同埋你哋啦，全香港人啦， 好啦， 同埋亲戚朋友啊，多谢帮忙咯，先至可以顺利完成。嘅婚禮啦， 好啦，多謝曬潘太， 好啦，拜拜。阿潘太咧，即係佢完咗阿仔嘅婚禮咧，唔係佢話，哎呀，好彩，可能咧有啲嘢咧仲未講得曬咧，就打嚟大氣電波講，大班人聽到， 冇錯，係啊，有啲咩説話，係啊，佢又冇問人攞翻禮金啊嗰啲，喺上庭嘅查一查出嚟。好，我哋繼續咧，讀下我哋嘅 facts 啦。咁咧呢度咧就有一位咧就係阿 Lisa 咧就話啦，哎呀，我上個禮拜。五咧，其实就写个呢个点唱入嚟噶啦。咁咧，我丈夫咧嗰阵时就系 ICU， 佢咧就有一个咧心脏嘅手术咧喺上个礼拜六就做咗，佢好咗好多啦。不过咧仲要喺 ICU 度留院嘅。你唔知大家可唔可以俾啲祝福佢啦？多谢你啊！咁咧亦都祝你哋咧就身体健康嘅。佢话咧我喺美国嗰度打嚟嘅点唱嚟嘅咁样，系啊，阿 Lisa 咁样系啊，咁啊希望你丈夫快啲。咁既然你都话咧康复中噶啦嘛。做完个手术之后咧，好快就可以同你出现一齐咧，开开心心生活，好冇？多谢晒你先。 Okay， 好啦，呢度咧，Anna 咧就话你哋好啊，想点唱俾佢三个孙听，佢哋啊三个名加埋啊，知唔知叫咩名啊？ 恭喜发财。 三个啊， 你有个嚟紧噶啦， 王公王喜王发财咯，就系、是、咁样，都三个都得噶， 系咯。 佢哋加三个加埋呢个名叫做情人节啊， 好 得意喎！情咧就即系天晴嘅情啦，人咧系仁义嘅人啦，节咧系哲学个节啊，即系三个唔同嘅孙仔嘅名字、啊， 几有趣， 几 有趣， 系啦。咁样，因为佢哋身体祝佢身体健康啦，快高长大啦，节节咧听日咧就行呢个幼稚园毕业礼啦， 系 好大件事噶。其实对于家长嚟讲，幼稚园毕业礼你出年你感受到啊， 佢人生第一个。毕业礼啊嘛， 咁 祝佢九月咧升上小学咧做小学鸡啦，咁希望佢有一个开心心嘅小学生活，尽快适应新环境啊，咁样。 有冇人估三个名叫端午节啊咁样嘅咧？ 应该都唔 可以啊， 系 啊， 都 OK 啊，系啊，咁阿田就会谂起粽啦、糯米鸡啦同埋珍珠鸡啦。 有冇人一个名系端午节咧？ 有屈原咯， 系 咯。 OK， 好， 再听听众电话啦，你系边个 ？Hello， 喂，你系边个啊？ 喂， 系你啦， 你啊，边位啊？ 我系阿 Cat， 阿 Cat， 请讲。 系啊，我头先打嚟谂住估30%啊。 点知原来过咗时间， 都冇办法啦，唔好意思，乜点唱都 OK 系嘛？ 系啊系啊 ，OK OK， 因为其实都冇心理准备想点唱，我第一即系但系即系 打通咗啦，最后 系冇晒啦，系咪先？ 系啊，冇真系真系咧，就想呢一轮咧，自己咧好多嘢咧， 嗯， 比较复杂，咁所以咧， 慢慢嚟啊，慢慢讲， 系啊。即是会是突然间有一个点唱机会呢，我都突然间想起我不知道应该怎样讲好了，有点紧张。 我不用紧张，是啊，你什么想讲就讲啦。 嗯，是。那因为呢家近期有些事呢还不是挺开心。 嗯。 那也都不是我控制范围以内可以做到的。 嗯嗯。 那所以呢就很突然啦。那但是在这个时间里面呢，Raymond呢就在后面支持了我很多，即是他不停地开解我，还有去疏导我情绪咯。 好，好吗？好多人支持你，是不 是？是啊，因为这个是因为家人的事情是很难讲得清楚，就是你知道，就是兄弟姐妹的感情有时候有些事情你真的不知道可以变成这样咯。所以也都没得任何理性去处理到啊，现阶段。咁所以唯有等时间去疏导。咁所以喺呢个阶段里面压力好大。咁但係除咗因为我都好多谢几个朋友，即係佢肯做我树窿佢哋。 听你嘅心声好重要㗎。係 呀。 都多谢你哋。 我哋随时都愿意聆听㗎。即係譬如你话可能有一啲屋企嘅事未必係最如意，但其实都有好多朋友喺你身边度支持你，陪住你，聆听你讲嘅嘢啊。凡事两边諗，咁啊相信呢即係唔顺境嘅嘢呢好快就会过晒㗎啦。 多谢你电话。 成李桂贤啊，早 一於咁话。 我想你同豪仔唱几句总有你鼓励。我想多谢返呢。我好想多谢返啊 Raymond 之外仲有啊。阿玲玲 Miss 啦，苏菲啦，同埋 Bianca， 冇问题， 好啊， 我哋你轮你亮定李国祥啊， 我谂下歌词先啦， 我哋唱嗰几句最熟悉嘅咯， 我哋跟住 佢唱咯， 你夜梦和爱已翻翻贵啲嘛，又对唔住啊。 代替 唱咗噶啦，我哋算系咪？ 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 眼里的泪，瞬间竟已取走了一切。 跟住我哋识唱啊！ 有 谁叫我这晚竟会跟你相遇？两心正好枯萎。 哎呀，我哋唱歌唱到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两点钟啊！唔好意思啊。 重遇你， 同在情路跌低。笑一声真凑巧，哭也找到安慰，就像痛苦已再不有关系。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让无尽暖意回归。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一切没有一些东西可预计，但始终都去找，只因有你在鼓励，再不必将我的心去关闭。谁叫我这晚竟会跟你相遇，良心正好枯萎。谁叫我这晚竟会又重遇你，痛在情路跌低。笑一声真凑巧，哭也找到安慰，就像痛苦已再不有关系。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让无尽暖意回归。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 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 有好多朋友咧都系想点唱俾香港人听噶，咁应该呢只歌都可以表达大家嘅心声啦吓。咁啊，与此同时咧，我哋都有啲彩蛋咧送俾大家。 留意住我哋嘅面书啦， 系啊， 系 啊， 做拍档我都算 你都算唔话得啦，你应该话我哋都唔话得啦，做埋呢个珠宝首饰嘅 model。喂，想睇下我哋咧戴嗰啲咧剪纸嘅珠宝咧，上我哋网页睇下相啦。 拜拜， 拜拜。